亦要高度警觉，形容当地有随意执法的风险。两名加拿大人去年被内地当局拘留，外界相信与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敏舟在加拿大被捕的案件有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9点，升40点，成交金额1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2点，跌1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2升2毫，友邦保险77元升7.5，盈富基金26.8冇起跌，中人寿18.74升6毫，中国平安91.45升9.5，信宇光学科技105.9跌1毫，建设银行5.8升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9，英镑9.596，瑞士法郎7.962，澳元5.298，加元5.887，新西兰元5.008，欧元8.68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18。日经平均指数报20,684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3,9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37美元，卖出1,49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呈祥道方向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开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嘅。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龙尾排到天马苑，咁就系呈祥道啦。方向荃湾天主教坟场对开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都仲系有车龙嘅。去荃湾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丁九一段都还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大榄。另外，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象山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清水湾道碧高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柴家讨论区， 大家好，我是中坚，不经不觉天圆地方陪伴了大家70集了。才哥有啲心声同大家分享， 睇到你好似抹一抹眼角咁，有啲咩感言先？ 梗係有啲唔舍得啦，係嘛？但係真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咁啊唔紧要嘅。第时咧可能会有第二啲嘅机会咧，用第二个形式再同大家倾偈。 星期日晚八 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问问问，问咗咁多年都冇答案嘅。爱情咧，成日都讲到好似好虚无缥缈咁。Dusty Bottle 今次就反其道而行啦，喺啲睇到摸到嘅意象之中谈爱情，握得起手就唔使问情是何物啦。作曲编曲系 Dusty Bottle， 填词王乐儿，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Dusty Bottle 问世间情是何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是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阿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哇，今日首先咩都唔好讲，两大警告提提你先，真系。 系啊，首先咧，29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84%。 系雷暴警告咧，哦，仲有20分钟到啦，佢话去到10点半嘅，不过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两个天气我头先都经历咗啊，头先你见我直播室嘅时候咧，学人哋扮车长，带咗。副黑超，原因就是我出门口的时候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咧当头晒，咁我嗱嗱临保护双眼啦。 啊， 去到一半嘅时候咧，就嚟呢一个鸳鸯炒饭啦，佢就变咗雷暴警告啦，两个天气砰，跟住就开始落雨啦。 哦， 所以齐晒真系。 但你知唔知咧，有一个风咧系嚟紧噶？ 好似喺台湾嗰边有啦嘛。 系啊，不过咧就话 白鹿好似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好个名都好犀利嘅，叫白鹿啊啱啊。咁但系咧就暂时而家睇翻佢嗰个路线图咧，都唔会太近香港嘅，应该系台湾嗰边多啲。 系 而家就400公里咯，即系预计嗰个路线同香港最近嗰个距离都大概有咁样。 但系话唔中啫，但系佢嗰啲台风会影响我哋噶嘛？又成日喺度龙卷风咁样扯晒我哋啲风，咪搞到我哋 系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今个周末嘅时候咧，如果大家安排紧唔同嘅活动啦，你知啦，即系暑假尾啦嘛，真系尾声啦嘛， 尾声啦，尾声啦， 所以好多嘅朋友都会啊，仲有啲乜嘢朋友要见啊，小朋友有啲咩地方要去嘅话咧，但系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 我希望佢落多两阵雨， 系嘛？ 根据上个礼拜嘅经验，落咗雨之后咧，成个香港咧降降温嘅， 系咪啊？ 咩都好啦， 当清洁一下咁样， 当清洁一下 呢一个嘅感觉啊。 系系， 嗱，你都讲得呢一排咧，我哋香港真系好多事情发生啦吓，有人就开始担心嗰啲咩经济嘅情况啊， 樣嘢會唔會有影響啊？咁樣，第一步。可能我哋作為香港人，即係雖然阿爺有派錢啦，係咪？阿財爺有派錢， 財爺啫，係啦， 係財爺。 而家阿爺成日恐嚇我哋，好驚。 係啊，好呢個係驚嘅。但係有一啲嘢咧，的而且確可能個市唔好啊，減價潮好似出現咗。 咁都俾你揾到 嗱，又唔係好難揾。 係咪上次講個酒店嗰啲啊？ 酒店我琴日咪有講過少少咧，就話已經係去到一個月，如果你咧 包租包月咁樣係啦， 係啦，會平過你咧，可能你要去租一個地方，可能要簽一年約。啊，兩年咁樣啦。如果你而家講下單晚嘅酒店嗰個價錢啦， 我睇到啊，由200多蚊開始起啊嘛。 四星級港島區嘅酒店，如果 港島四星200多蚊啊， 唔係起啫，不過我唔知佢係講四星定三星。 四星呢間係四星嘅，我有 check 到嘅，就喺呢個西營盤嗰邊咧，有一間咧就去到200多蚊就有一晚啦。不過呢個價錢咧就未包税同埋附加費嘅。 你加埋 click click 嘅話都係400蚊之內就搞得掂。即大家耐唔時都會想喂揾個地方relax 下，你知成日話土地問題啊嘛，係咪？但唔單止一間喎，講緊嘅咧，就算係去到銅鑼灣區又點話啦？銅鑼灣區咧都係好市中心，就近維園嗰邊嘅，都係四星級噶。300多蚊有， 又300多蚊啊！ 灣仔區咧300-400蚊咧有得揀啊，都係四星級嘅酒店嚟嘅。 因為真係好多而家即係其實咧，你上下嗰啲叫做旅遊網站咧，搜尋香港嘅酒店咧，話乜原來香港咁多間酒店㗎？點解我哋好似唔係好望到？即係其實而家多咗啲新式嗰啲咧， 有啲精品酒店啊，細啲咁樣嘅， 就比較冇咁大規模，但係精品酒店都係靚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佢哋就話咧，即係而家嗰個經營啊幾困難啊，你都會諗到㗎。为什么会将价钱降到这么低 没什么客来咯。 宁愿我起码都有200-300蚊收啊，那就博下你可能有其他的嗌下嘢饮啊，嗌下 room service 啊这样。 我现在即刻试咯。看看现在这一刻香港特别行政区港岛的。但 系 好贵嗰啲，佢都系好贵喎。 系啊， 不过咧，佢好贵嗰啲咧，佢声称减咗咧，唔知系咪真嘅咧？ 系， 譬如嗰个咧，春夏秋冬嗰间酒店咧，佢写住自己原价6,700蚊， 啊， 而家咧4,100蚊咯。 其实平时都多人约4,000多蚊。 系咯， 但 系 有时我哋都要睇下，如果譬如好多人 book 嗰排，佢咪可以贵啲咯？即系好似我嗰日讲，机场有情况出现嘅话，啲酒店可以到7,000蚊一晚嘅。 我而家就咁立，佢又唔系。咁啊，有啲真係好平啊！有一間咧，可能就係你講嗰個咧，喺灣仔嘅，叫做不過佢有個名叫銅鑼灣，總之都少少精品喎，315蚊啫。 係啊，嗱， 315蚊， 其實不過呢啲200-300蚊長期有嘅，就算喺嗰啲酒店網頁咧，可以係。 系啊系啊系啊 ，motel 咁样，你当系二星级、三星级嘅都有， 即系隔篱有声嗰啲， 考虑周围都有声嘅，听唔到 有 惊嘅。 系 啊，讲紧嘅呢啲系四星级嘅酒店啊嘛，即系如果大家咧想振兴下香港嘅消费嘅话咧，即系去使啲钱咧都好噶咁样。 即系喺个叫做星期六日啊，或者五六晚咧，即系星期五，即系今晚放工入去入住，咁啊星期六去玩一日咁样，跟住玩埋酒店设施，其实都系一个消费。 不过 都系好噶。 学你话斋咧，你唔睇咧，可能。你都唔知道，原來香港而家多咗咁多嗰啲酒店咧。我覺得自從佢多咗嗰啲精品小型酒店之後咧，真係好似地鐵站或者便利店咁樣噶，你行到邊都會有幾間。 跟住你話嚇油麻地有酒店，其實油麻地好多間酒店 嘅，其實區區都有噶，我 其實有嘅。 即係你過往會認識就話油麻地，即係會覺得啊，可能就係某幾大間酒店嘅，即係 你 淨係 諗起廟街嗰啲酒店啊， 過曬啦，而家去嗰啲 唔係咯。 嗱，但係重要喎，唔單止減價嘅咧，就酒店喎，一年一度咧都係幾大件嘅盛事，就係主題公園咧，佢哋咪會有哈魯威嘅係咪？ 减价 嗱，真系减价喎！ 即系如果唔系，佢嗰啲搵鬼去啦，即系惊咁。 但 系 搵鬼佢俾阴司纸去银行兑唔翻啊嘛， 即系惊搵鬼。 知道汇率系点啊？因为佢就话咧，就系因为元方咧都见到咧八月份咧游客嘅数字啊，系出现咗个双位数嘅下跌嘅，所以佢哋今年咧推出咗一个早鸟优惠，即系 early bird， 你早订飞嘅话咧有成7-6折。即係講緊咧，就變成咗係360多蚊咧，就有呢個成人門票啦。但係就要喺限定嘅時間之前咧，就要購票嘅。咁之前咧，嗱，佢又冇講到舊年啊，有冇做到呢啲事啦？不過咧，好明顯都真係擔心嗰個銷售嘅情況。你知佢哋主打好多嘅客户都係年青嘅朋友啦，年青嘅朋友又咁忙喎，係咪呢一排係咪？咁所以咧，佢哋都有唔同程度嘅擔心啊。早鳥優惠咧就已經掉咗出嚟啦。 俾 你谂下佢 Halloween 咧，就系即系用鬼嚟吓人啊，嗰、那个做主打噶嘛。咁、你对啲僆仔嚟讲，你话而家究竟系 Halloween 啲鬼屋恐怖啲啊？定系喺条街度出现，佢觉得恐怖啲咧？ 总之我哋有鬼都惊 佢啦，系啦， 系咯， 即系仲要可能同佢讲话， 可能惊咩啊？ 应该 Halloween 改一改个主题，全部都系 周街都有鬼咁， 系捉鬼， 捉鬼咁四队咁， 系啦，捉鬼咁样，佢哋最擅长啦。 可能啲主题公园担心啊，而家咧条街都有鬼啦，咁样咁啊，农历七月啊嘛，系咪先都话有鬼噶咧？条街都系咪？ 系咯， 咁你咪唔使俾钱入主题公园搵鬼客咯？ 真系 唔使喎， 真系。 周街自己都去探险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仲有咩有得减价咧？我而家就咁头先打去上网一揿咧，佢好多都即刻减价，面膜又减价啦， 系 咩都乘机减嘅。其实我怀疑咧，本来 面咩啊？ 面膜啊，即系卖嗰啲， 嗱呢啲平时都减价嘅， 系啊。咁呢个时候佢借势啊嘛， 因为话嗰啲零售业啊，尤其是嗰啲化妆品啊，嗰啲药房嗰啲咧，嗰、那个销售情况啊，同埋佢哋营业嘅数字啊，呢几个月咧都几惨淡下。 就连有啲楼市都系噶，我见到我嗰头咧有个屋苑咧，佢话而家咧八月啊减价咧，佢话价钱去到年初啊。 年初就係屬於係低價嚟㗎，係 啊，翻翻去年初，突然間同你回到嚇未價時，真係咁玩法玩到幾時咧？ 嗱，唔知啊嚇， 係唔知嘅嗰個市況嘅，咁都希望我如果唔需要人哋，即係人哋嚟唔嚟嘅，我哋咪自己香港消費咯， 我都 係 咁諗啊， 我哋自己香港人 就全部不回家，晚晚住酒店， 係啦，咪星期六日住酒店都好啊，係 咯，再住酒店，再入樂園， 真係有唔同嘅感覺㗎咧， 我有用。呢个方法啦， 大家试下。 酒店而家条路好似阔咗少少咁样，相对地游客少咗少少，我哋香港嘅朋友啊，都可以帮下香港嘅经济噶嘛。 有几多人听呢隻歌嘅时候係会唱第二句歌词嘅呢 我 就係会嘅係咪係 呀 有返啲年资就会唱第二句歌词㗎啦。係呀、 啊、 我都觉得几好啊。 但呢个都係原装正版嚟。 原装正版嚟嘅呢个係酒杯敲钢琴囉阿郑敬基同埋黄宝恩。你讲呢个歌词呢昨天見到有人咧攞住啲手機殼咧，嗰手機殼咧其實係有個歌詞咧就改做潮語嘅，咁嗰個都玩咗一排噶啦。我突然間諗起咧就係、是，其實佢嗰個年紀佢會唔會知道呢個潮語嘅出處咧？佢嗰、那個 即係而家嗰個潮語已經唔興噶啦， 唔係呢一輪都有興嘅，但我意思係話呢個潮語佢本來出處一隻歌嚟噶，但係有啲僆仔咧，我昨天望住嘅時候我諗。佢其實知唔知呢個潮語本身係嚟自嗰只歌嘅咧？係、 哦、 啦， 嗰、哦、 嗰、okay 那個潮語就係話可以吃的話不回憶。 哦哦，係係。 係啊。 咁你佢知唔知究竟原唱王杰嗰個 version 係？ 因為而家用 嚟自只歌啊。 係啊，因為而家用嘅好多即係都係唔係我哋呢個年紀嘅啦嘛，有啲係僆仔嚟噶嘛。咁佢可能覺得好得意，話啊可以吃的話不回憶，可能佢覺得個對比好得意。 王杰出道應該有30年啦。 係啊， 我記得佢嗰陣時第一首金曲咧就出道就已可能他一生要 係 咁樣噶嘛。 佢全部都好悲淒嘅。 第一年係整攞到金曲，我冇記錯應該係89年、90年同阿關少。 嗰啲 friend 嚟噶，系啊，咁你谂下啦，嗰啲小朋友真系可能未听过噶嘛， 即系唔知佢出处啫， 好似琴晚安仔咁样，都唔知道我哋啲文具嗰啲出处啦， 系 啊，但系佢而家照用嘅时候，可能都会觉得。 但佢又識得唱，所以呢啲咪話金曲咯。金曲就算你唔係喺嗰個年代度出世咧，講真，如果你會話我都， 即係你酒杯敲你阿爸咁，佢都知啦。而家 係啦，我唔會係羅記獅子山下個年代出世。 你冇扮嘢喎， 真係未 可 能 獅子山下，但 係 佢重複唱咗好多次。 真係得兩歲，唔會識嗰陣時。但係呢啲就係金曲，到而家你都會唱噶嘛。王杰嗰啲固然係金曲啦，不過我哋都一齊唱一句可以吃的話不會哭啊，好冇？ 可以吃的話不會哭。 可以吃的话不会 喐、啊。你嚟啊，我一二三。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去到今日嘅11:30吓。 因为话明可以吃的话不会喐，我哋个口点会喐咧？咁样。 系啦。 喂，但可以跟进翻一单新闻咧。其实佢应该嗱，我咁样开个头，你睇下你估唔估到佢做咩？终于都拉到人啦！ 哦， 终于都拉到人。 我即刻会讲今日 警察终于都做嘢啦。 头版嗰个新闻咯，元朗事件咯，其实好多市民留意噶嘛。 哦，我唔系讲呢单， 系啊， 我唔系讲呢单。 其实认真咧，如果你睇新闻咧，你会睇到咧，每日嘅法庭都好忙啦，同埋每日都即系好多资讯咧，真系唔知你讲边度。 系啊，我哋就要咁样讲。听黄耀祖仲阴唔到你，我以为你想讲嗰样，我争啲想嚟投诉你噶啦，真系。 想乜投诉啊？我讲嘅都系实话。警方开记者。招待会都有 讲 噶， 好，但我唔系讲呢单啦。 咁啊， 警察终于都拉到人啦。 哦， 呢啲案件啊，其实已经缠绕咗喺我哋节目里边，出现咗2-3个月啦。 嗰啲乜嘢？ 一路都冇跟进，终于今日跟进拉人啦。 即系你话人哋一直唔跟进啦。 我真系嗰阵真系冇跟进。 都有啲时间噶嘛，系咪？ 唔系，我而家讲紧嗰单新闻真系冇跟进。 得翻2分钟啫，到你。 好啊，我而家开俾你听啦。咪就系话，大家喺住酒店嘅时候。个热水壶里面会收埋 M 巾啦、丝袜啦，同埋底裤。呢个案件系咪喺我哋节目里面缠绕咗几个月咧？ 但 系我哋系咪讲完又讲？ 嗰啲唔系喺香港发生嘅， 我知。我哋而家讲翻俾大家听啊嘛。我头先都冇香港警察啦，我话警察终于做嘢啦，终于拉到人啦。 呢个系旧嗰个新闻，佢继续有发展啊？ 唔系啦，佢呢个事件咧就唔系同一个人嚟嘅，但我哋喺个节目里面都讲过好多次，次次都净系咧得个警告大家唔好再做啊，劝喻大家唔好再。就话冇任何跟进噶嘛， 都真系得劝。 今次呢个咧，我头先嗱，我全部排头开出嚟都冇错噶。今次警察终于做到嘢啦，拉咗人添啊！佢话咧， 我又喺度谂啊，点解因为呢件事而拉人咧？ 系啦，嗱，又神奇噶， 你又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佢话咧，内就系内地喺呢个南宁嘅广西南宁市咧，佢话有一个5星级酒店嘅职员咧，今次终于做到嘢啦，佢揭发咗一个大妈咧，都系佢哋同胞啦，就住完酒店之后咧。就发现咦唔系唔对路喎，点解呢喺个热水壶里面呢有异物嘅呢，开头以为茶包。之后 因为个颜色嘅关系。 係啦，哇茶包嚟讲呢个普洱都好深色啊喎。咁、 哦、 就终于揭发咗啦，原来即係仲要阴公佢自己检查呢就发现系卫生巾啦。咁于是乎呢第一时间呢嗱今次酒店呢就可以。 我对唔住我唔明㗎。 佢使用過嘅衛生巾即係咁樣嘅意思啊？ 佢擺落個水煲度啊，熱水煲度啊。 佢擺咗落去，唔知點解要咁做？ 佢點解要去煲啊？係 啦，唔知點解要咁做，仲要係用過嘅。今次咧佢就唔俾佢走啦，因為咧可以即刻 check 翻噶嘛，啱啱執房啫嘛，所以對上個記錄有啦，同埋已經馬上報警，警方咧亦都已經決定介入調查。 係喎， 我唔知究竟會告佢啲乜嘢咧。 好想知啊！ 係啊， 毀壞嗰個水煲啊！ 佢又毀壞喎，真係會唔會係咩蓄意傷害他人身體咁樣嗰啲咧？真係係啊，所以警察有做嘢噶，我哋跟进下，留低 M 巾会告乜嘢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元朗西铁站721袭击事件，两名男子各被控一项暴动罪，下午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54岁的黄兆荣和48岁的黄英杰涉嫌违反公安条例，被指上个月21日在西铁元朗站内连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警方表示是在证据足够的情况之下控告两人参与暴动，并会跟进其余26名被捕人士的检控工作，和律政司紧密联络，索取法律意见。大专学界计划9月2日起发动罢课两星期活动，成大学生会处理外务副会长赵林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罢课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做法，亦可以实践公民价值。他们强调罢课不罢学，到时将举办公民讲堂等活动，又对参与人数感到乐观。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在同一节目表示，教育局在罢课问题上施压，中学生要面对很大的心理关口。他又说，社会冲突真实存在于校内和校外环境，如果政府正视和处理五大诉求，就可以给予学生安静环境学习。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表明反对罢课，担心政治议题引入校园，亦都忧虑罢课会导致学生走上街头参与危险示威。机管局在全港多份报章刊登广告，以请爱护香港机场为题，强烈反对近日再有网民号召阻塞来往机场的交通，意图破坏机场运作的号召和行动。机管局指出，香港国际机场在今个月12和13号受公众集会影响，导致运作瘫痪之后，现已大致回复正常运作。机管局恳切呼吁年轻人本住热爱香港的心，拒绝参与或支持任何妨碍机场正常运作和损害机场国际形象的行动，令依靠机场的几十万名航空、旅游、运输、物流和贸易等行业从业员能够保住饭碗，不致失业。机管局又表示，会继续同机场同业尽力维持机场畅顺运作。北京中央电视台在微博发表评论说，今个星期三深夜黑衣人致约香港元朗港铁站，港铁竟然加开专列协助他们巡逃，质疑公共交通机构本应保障公共安全，为什么可以累累纵容暴徒。评论说，未能积极配合警方执法，但就为暴徒提供安心保障，不管是有意这做抑或无奈妥协，无视自身公共交通职责和社会责任，为暴徒所驱使，系置广大乘客的安全和公共利益于不顾。央视微博的评论又说，为暴徒助力更有挑衅法治之嫌，港铁既有胆量夜送暴徒，就应该站出来接受社会质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上午11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8点，升59点，成交金额25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0点，跌1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6跌4毫，盈富基金26.8冇起跌，友邦保险77.05仙升8毫，中国平安91.5毫半升1.05仙，中人寿18.7毫6升6.4毫，建设银行5.8毫升2仙。汇市方面，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9，日元106.55，瑞士法郎0.985，欧元0.676，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0672点，升44点。港金现价报139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美元，卖出149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中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咁只系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比较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少少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咯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青沙公路落三号干线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繁忙排到星河名居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永久签回收啊！ 这是最好的年代。 这是最坏的年代。 警方会继续努力维持香港的公共秩序。 这是躁动时代。电视节目躁动时代，全力跟进局势，分析事件，探讨方向。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邓克的黑夜其实就是有光出现的前奏。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每逢星期五嘅呢个时候，我都系会提下大家嘅，系啊，点唱啊，点唱，等紧大家，大家可以咧上我哋嘅网站，上我哋嘅网页去留言啦，又可以 fax 23396453啊，咁可以点啊？系啊，留言点唱俾边个听之余，亦都可以讲啊，我好想边个同我读点唱，我好想边个咧就唱只歌俾我嘅屋企人听，系啊，我哋有呢个服务嘅，可以更加嘅就话，我要曾志豪读歌都仲可以，因为佢系从来都无间断地同大家读歌嘅，希望有一日。我哋真係可以聽到佢唱首好歌，咁就好啦。大家唔使喺度打冷震啦，係咪？我哋有請，係唔知佢幾時嗱？佢而家學緊一啲樂器，唔知佢幾時去學唱歌咧嚇？我哋有請經常都讀歌讀得好難聽嘅曾志豪。 你唔提我都唔記得咗自己最近鑽研緊更深奧嘅音樂嘅學問啊，係。就系继弹唔掂吉他之后，就转移去学打鼓啊！我发觉原来呢个方法都几好嘅，因为当你遇到一个难关嘅时候咧，与其放弃，不如转换阵营。不过转换阵营咪即系放弃咗之前嗰样乐器咯？冇嘅，都系玩紧乐器啫。喂，但我发觉打鼓有啲天分啊，第一堂啊打中噶，等我下次都可以做下鼓佬先，做鼓佬。大家好，我是渣渣飞。系啦， 大家好，我是轮胎冷，系听到我哋讲咩啦，系咪？以前你喺度笑啦，系咪？嗰啲艺人啊讲普通话，觉得佢讲得唔正啊咁样，你啊真系错有错着噶。刚才呢一句，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啊，你知唔知啊？而家成为咗一个咧热门注册嘅商标嚟嘅。咩叫做热门注册商标咧？冇，即系话说咧，而家张家辉咧，因为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咧，其实就系佢代言咧一个即系内地嘅网游时候咧，咁佢哋有。介绍自己噶嘛，话俾人听我系边个啊，请你嚟玩我呢个游戏啦。咁当时佢就讲唔到自己个名字叫张家辉，佢就变咗做渣渣辉。咁后来咧，竟然啊就平地一声雷啊，啲人笑笑笑笑完之余咧，好受欢迎，成为网络咧嘅潮语啦。甚至乎大家咧可能系一啲网络互相问候嘅语言咁样咧。于是乎，真系咩叫做咧头脑灵活，商业奇才咧吓。张家辉马上在内地申请了注册商标，那个商标就是渣渣辉、啊、真的的，他就写了呢、就是真的渣宰的渣，人渣的渣，连续两个，然后就是他那个辉煌的辉，然后呢就将他变成呢、肖像权又有注册啦，商标又有注册啦，重要是什么呢？一次过注册了45项的商品。喂，45项嘅商品咧，啲人翻查嗰个注册表嘅内容咧，就包括有呢一个体育用品啦、服装啦、玩具啦、食物啦，甚至乎连园艺美容都有噶。咁即系我哋可以去点样理解咧？即系话可能佢自己或者惊人哋会出一款波鞋写住渣渣辉，可能佢惊人哋会出一款嘅玩具就叫做渣渣辉，甚至乎惊有人出一只食物，佢个名都系叫做渣渣辉。喂，你谂下，有个食物叫渣渣辉都几正嘅，园艺呢个更加觉得佢真系博大精深啦。莫非有人买个铲嘅时候，又或者吓喺啲农务上面有啲打理嘅时候，都会有渣渣辉出现？莫讲话美容啊，美容项目都有渣渣辉。喂，但系你唔好理佢，45项全部大包揽咧就注册咗咧。佢就算人哋食唔到佢呢一浸水，佢自己爱嚟用都真係几过瘾㗎喎。咁嗱亦都有前科㗎喎，因为原来呢话喺佢呢个游戏呢完结之后呢，真係有人出咗一款呢名为我是渣渣辉嘅一个游戏，甚至乎用埋张家辉嘅肖像。咁但係当然啦，后来佢哋就话呢其实已经冇呢一种嘅合作授权㗎啦。可能亦都係因为呢一个商机呢令到佢知道，喂，真係与其俾人哋飲头啖汤，不如自己截咗糊先啦。咁於是乎就出现咗呢一个渣渣辉嘅商标。嗱，你諗下艺人呢将自己嘅名字注册成为商标啊，或者想对自己有保障呢，一啲都唔出奇㗎。但係出奇在于就係、是、原来嗰个所谓嘅商标呢，有时可能係你一个所谓嘅口误啦，讲唔正呢，成为咗一个热话呢。嗱，呢个呢我觉得就值得即係有得考究啦。因为点解呢？你好快就諗起㗎啦嘛。除咗渣渣辉之外，头先我都讲啦，轮胎冷㗎嘛，係咪先？古天乐佢嗰陣时亦都俾人笑咗佢好耐㗎啦。但係呢佢就可能冇张家辉呢咁睇得开，或者佢可能相对呢冇张家辉呢諗得咁尽。你又冇见佢注册呢个轮胎冷㗎喎。咁但係而家你就会发现讲咩普通话原来真的不是一件咁大件事嚟嘅啫。当我哋成日话咧，喂，学普通话啊，通行你我他啊，通行通天下嘅时候，你发现又唔系嘅。有啲艺员咧，如果佢嗰啲普通话讲得唔正咧，当系卖点嘅。之前咧无线亦都有啲艺员咧，就用呢个作为挑战咧，就会话系啊，我普通话都唔好噶。拍旅游节目咧，又话会挑战张家辉同埋古天乐。嗱，所以印证咗一个道理。其实讲得好唔好呢真係唔係重要。重要係咩呢？重要嘅係你嘅人好囉。你嘅人如果有市场嘅话呢，你讲得咩呢，啲人一样会好受欢迎㗎。证据就係你见到嗰啲韩星又好，嗰啲咩荷里活巨星都好呢，佢去到一个地方度，佢同你打个招呼，佢咩咩地，你下面都係掌声如雷㗎。因为点解呀？唉，佢係红星嚟㗎嘛，真係呵啖气都係香㗎嘛。你諗下调返转啦，我哋呢啲普通打工仔，无论你普通话讲得几正都好呢，佢要唔当你係自己人，佢都可以唔当你係自己人㗎。相反呢，你如果俾佢认可咗肯定咗嘅话呢，无往而不利。所以去到最后呢，究竟係识得讲好一个语言重要啲呀，定係真係识得讲嗰个城市需要你讲嘅说话，可能呢个呢更加紧要呀。 风头火势，唔知佢会唔会都想注册下佢嘅商标呢？不过我谂对佢嚟讲呢，佢注唔注册商标都唔紧要，佢最紧要可以系所有衫都系可以俾佢买晒翻嚟，全部注册要有童装细码，咁佢就可以着到平靓正嘅时装。我哋有王耀祖。 我觉得如果要注册商标嘅话咧，其实风骚有冇注册到噶？ 唔系，不如你注册咗你个白胶章先啦。 点解啊？ 呢个白胶章真系写你莫属。 法官大人，我抗议。 系咯，仲我仲帮你作埋黄耀水啊呢啲咁嘅名咧，真系唔错。 你去注册啦，你作噶嘛。 系啊，但系你隔篱个拍档都好多噶。 例如咧， 桂花田啦、啊，蓝鲸啦、啊，系咪先？ 蓝鲸啊，哇，犀利啊，犀利啊！有一个嘅政党咧就做咗个嘅调查，都几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尤其是咧，佢今次咧主要咧就系调查嘅目标咧就系18岁以上嘅女性嚟嘅。报道就系咁讲嘅，就话因为呢个智能手机好盛行啦，令到咧偷拍嘅行为咧就变得越嚟越多咯。咁喺呢一个嘅调查里面咧，就访问咗600几位嘅女士，当中咧有一成嘅受访者咧就话曾经俾人哋偷拍。咁啊，偷拍嗰个定义，大家就都可以定得几阔嘅，即系总之喺你不愿意嘅情况下拍摄你咯。咁啊，当中有四成咧就话偷拍嘅地点好多时候咧都系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嚟嘅，商场咧都有差唔多三成啊。而比较更加得人惊嘅话咧，有成半嘅朋友咧就系喺一个公众嘅洗手间啦，又或者喺更衣室里面度被偷拍嘅。哇，呢个地方嘅话，即系可能真系会衣衫不整噶嘛，因为系厕所嚟噶嘛，系咪先？不过咁多人之中就只系。得一成人咧会选择报警去处理啊！呢、這个数字咧其实都唔可以话特别得人惊嘅，都会知噶啦。偷拍嘅人越嚟越多，有阵时影咗都真系唔知道，插影好多张你都唔知道。但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选择咗哑忍呢个方法，哑忍嘅方法咧占咗啊超过20%嘅。而有一啲人咧系目击有人被偷拍噶嘛，而当中咧就有四成嘅朋友咧会选择去话翻俾当事人知。不过，都有近乎三成的人呢就选择不理会扮冇嘢发生咁样嘅。呢一个系一个大数据年代，我哋成日都会话偷拍咗之后，哇！大家有啲如果系咸咸湿湿嘅谂法嘅话，你就用佢嘅方法去享用啦。OK， 但好多时咧，其实唔单止女性啊，喺呢个社会上面咧，可能受到呢一方面偷拍嘅嘢影响，其实你会见到男士一样都可以嘅。记者朋友喺记者招待会一样都可能会被偷拍嘅，系咪？但肯定咧就呢一样嘢咧就系有出现到嘅。所以今次咧政党咧都希望啊，即系政府啊会唔会都考虑下立法咧，去保障更加多我哋香港嘅朋友系点样嘅？但我估有一样嘢咧，就算呢个法例立唔立法。法都好，第一样嘢，我哋如果我哋勇敢一啲，有人真系做咗一啲令你觉得唔舒服嘅行为，好似偷拍咁样，咁你应该要大声出声，千祈唔好哑忍啊！又或者之后唔知点算啦，不如就由得佢啦咁样。有啲嘢冇得由得佢噶。如果我哋大胆少少，我哋其他嘅人如果系目击咁样嘅情况咧，都帮一帮，起码咧有一个同路人一齐行嘅话咧，应该就会冇咁担心。风头火势，嗱我呢位拍档咧，如果啊吓，我会话有人唔礼貌咁样影佢相嘅话咧，咁佢就真系拣错对象啦，因为佢嘅声音，佢强而有力嘅臂弯，仲有佢好理智嘅，其实呢方面想攞佢着数冇咁易啊，佢系桂花田， 唔系你肯定有着数攞 吓， 影佢相 唔知个脑雷打小人都得， 但佢经常都有50件噶咯， 你唔记得？有听众摆咗张相喺房嘅咩？ 嗰、那个系生仔， 系啊， 唔系打小人， 好紧要噶， 记到今年嘅 细啊，呢个 打烂阵啊，真 系。 系啊，哎呀，哎呀，哎呀，点解咧又会睇到呢啲新闻咧会发生噶？哎，系咪拍紧笑笑小电影啊？嗱，喺香港咧就应该咧比较会少一啲情况出现嘅，因为咧香港嘅家长咧就有车就会车小朋友翻学啦。咁如果冇嘅话咧，就可能会坐校车，可能咧就要搭公共交通工具，一系咧就自己行路翻去翻学校嘅。咁啊，即系好多选择嘅。咁喺台湾咧。佢又多咗一種咧，就係電單車啦。咁其實香港都見到好多家長有用電單車車小朋友翻學嘅，都其實幾有型嘅感覺上。不過就 覺得佢有啲牙煙啦咁，但係就唔多嘅。咁啊喺桃園咧有一個媽媽咧，咁佢都係啦，如常每一日咧都即係揸住個電單車就送佢個四歲啊個女女咧就翻放學嘅。咁啊唔知係咪咧即係有一日啊係咪趕得滯，又或者佢覺得哎好快接到個女啦。个妈妈咧就到步之后咧，佢就冇停车熄匙，咁啊而个女咧就见到妈妈咧接佢，哎呀，因为佢就四岁，可能幼稚园啦，妈妈嚟接我啦，妈妈嚟接我啦，好开心，好兴奋，嚟三都冇讲得几句咧，跟住佢就自己跳上车，因为日日都系咁样噶嘛，咁结果嗰日个妹妹一跳咗上车嘅时候，佢唔小心掂到个油门，令到架车咧突然间嘣一声向前冲，仲冲上咗上去行人路面度，撞到一个途人，造成佢左脚骨折嘅，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好严重嘅意外嚟嘅。嗱，你认真啦，即系虽然你话哎呀呢个事情。在香港比较少发生，我只是想说其实每日呢生活呢都有好多事情呢可以避免它的发生的，尤其是一些意外。只要呢大家呢真的每日在做每一件事之前呢都细心想想每一个步骤，真的不可以偷懒，又或者觉得哎不紧要啦，好快啫。嗱，好快，成日电光火石呢四个字就是那刹那啫嘛，那一刻啫嘛，就是你做少了一个步骤，不为意那少少嘢，那件意外就会发生噶。咁好希望咧，即系各位驾驶、道路驾驶使用者咧，都要即系虽然你话哎好快啫，唔理佢，或者系摆低架车，好快啦，可能去攞样嘢，你而唔停车熄匙嘅时候，等等嘅嘢啦吓，都可能造成一啲意外嘅。所以奉劝各位驾驶嘅朋友，每一个步骤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去留意住，尤其是你将会离开架车嘅时候，你就要记得停车要熄匙啦。 牵手，牵手，把人。 身上，当我醒来的时候。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剛才有張惠妹的牽手，喂，都提提你，如果你今天夜晚走過不同地鐵站的街區，你無端端見到很多人站在那裡拖著手的話，你都不用怕、他們今天有些活動在這裡這樣舉行，是是、你參不參加呢就適隨轉變，不過你千萬不要說很怕、啊、那些人怎麼站在那裡這樣拖著手，你可能以為是不是有些什麼啊，似咩咧？似嗰啲马拉松比赛咧？ 马拉松会拖手嘅咩？ 唔系马拉松，佢有阵时佢有啲义工咧，咪喺条路边嗰度咧，佢会佢唔系拖住手，但系佢会全部围住晒喺度咧，哇！派水啊，派食物啊， 一人三足就一定要拖住手咁样咯。 一人三足唔绑脚啫嘛，系啦， 绑住只脚，全个身唔捉摸嘅，你一定会垫住先至可以揾到个物契噶嘛。 系啊， 咁都系，好啦好啦，身体接触。 算啦，佢冇童年嘅，佢真系。 系佢冇玩过呢啲咩嚟噶咁 啊？系啊， 我够啊！田冇童年， 系啊， 我有 佢冇佢冇学校嘅童年啫， 咁啊系， 佢自己提早就去咗逃学啫，冇嘢嘅真系， 有啊。 喂，头先咪话而家有一啲嗰啲潮语咧，佢食咗落啲歌词度咧，所以你未必会知咁多噶嘛。咁而家咧有一个就系同我哋近日咧讲嗰啲环保议题好有关系嘅，咁咧你可以就去猜测一下，虽然唔系香港发明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可能你同台湾啲朋友倾偈咧，讲到一半咧，佢而家就会弹呢句出嚟噶。 哦， 佢就会同你讲，我咪被塑胶了。 哦 哦， 我被系、被塑胶了， 被有个被字嘅，即系 被 动个被 啦，被动嘅系意思。哦、被塑胶， 我以为咧，如果冇咗个被字嘅话，你塑胶了，即系话咧，你可能系打咗 botox 嗰啲咧，即系你个样咁胶嘅咁样，塑胶咗啊，你个样咁样。但系呢一样嘢系即系你执个样嗰啲系冇得被塑胶噶嘛，所以应该唔系呢个方向。 系啦， 系 被塑胶 要你环保。嗱，你頭先我講環保啊， 我估係你食咗一啲嘢入口，裡面係有塑膠嘅材料成分，但你自己本身都唔知道，所以咧你就被塑膠了啦。 塑膠即係仲有啲咩嘅？所謂 咩先個數字係咪真係塑膠個數先？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塑膠嚟㗎。 塑膠， 你可以諗下就係、是這個塑膠在而家呢個環保議題之下，佢嘅待遇係點樣？ 哦， 咪就係 盡量要避咯， 係啦，唔中意 佢咯，係啦， 即係你避唔中意啊， 係啊，被忽視啦， 被 無視啦，係啦，即係總之就都 睇少咁樣， 當唔存在，因為我哋成日話要走數啊嘛。而家塑膠基本上喺我哋嗰個即係環保行動裏邊咧，你每日都最好唔好要啦，最好見唔到啦，唔好出現啊。个饮桶最好唔好拎，唔好要咁样。 吓， 但 又 几准，我觉得。 系啊， 如果我而家俾人飞咗嘅话咧，我可以大声嗌，我被塑胶了咁样。 即系佢 好似几贴切。 系啦，佢应用嘅时候咧，譬如可能大家譬如 group 里边倾偈咧，可能我长期讲嘢冇人理咧，佢就会咁样应用佢话。而家咪当我塑胶啊，跟住咧就同人哋哭诉嘅时候就话、哦，我俾呢个 group 啲人塑胶了，即系当我冇到，系啦，即系当你冇到，大家好似见到佢咧，喂，当见唔到啦，唔好唔好用啊，咁样。 时运高啊， 系啊。 我想话塑胶咧，即系由头到尾都冇谂过自己系一个形容词， 系 一个行为啊。 呢、 這 个几好啊，我 妈会叫佢做下难嘢咯，系咪 啊？系啊，同埋另一个咧，我觉得几好嘅，几文青嘅。佢、就系咧，即系如果大家倾偈嘅时候，佢就话，哎，得啦，唔好再同我讲咁多咖啡。啡话咖啡真系饮嗰啲咖啡， 又要谂咯。 系啦，其实香港系有呢句说话嘅，但系佢文青咗好多。由于时间嘅关系，我俾五秒钟你谂啦。 谂唔到啊，你直接开啊，好想知啊。咖啡话， 佢通常饮咖啡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好放松啦，就喺度倾嗰啲偈咧，都系喺度吹水啊，冇嘢倾噶嘛。 即系话唔好咁无聊啊，而家你入正题啊，咁样 唔好再讲咖啡话，唔好同我喺度 hea， 唔好喺度讲啲无无谓谓嗰啲嘢。 入正题啦， 入正题系啦，即系我哋就会话喂，唔好讲废话得啦，喂，唔好 hea， 唔好吹水。 死啦， 佢就文清少少，唔好咁多咖啡话啦。 有冇人话我哋而家讲紧咖啡话？ 你当我系塑胶啊？ 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4点，升155点，成交金额3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7点，升2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2.8，升个八。盈富基金26.95，升毫半。友邦保险77.5，升1.25。 中国平安91.95升1.45，中人寿18.92升7.8，建设银行5.78冇起跌，中国铁塔1.82跌2仙，美团点评68.95跌1.15，信宇光学科技105.9跌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9，英镑9.595，瑞士法郎7.96，澳元5.301，加元5.889，新西兰元5.01，欧元8.6812。每百日元兑港元7.3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541。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0672点，升44点。港金现价报139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6美元，卖出1495.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两单交通意外啦，都系喺港岛嘅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文宝街咧第二线曾经有意外，不过清理好啦，一带都仲系车多。咁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文宝街第二线意外咧就清场啦。咁而家去北角方向仍然挤塞嘅。另外啦，东区走廊方向中环啦，近住城市花园第二线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一带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城市花园第二线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是东隧去港岛方向都挺塞的，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山道。另外上亚厘北道都是去坚道方向，近住礼宾府一带亦都是挤塞。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一杰，我在香港出世，绝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仔。我好珍惜身边嘅一切，我嘅朋友啦，我嘅家人啦，所以做好每一天就係对所有爱你嘅人呢最好嘅回报。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雷暴啊，继续延续下，我哋同你睇一睇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而家去到11:30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生效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系啊，今日星期五点唱啊，大家可以咧上我哋嘅网站去留言啦，跟住可以 fax 号码23396453，电话号码18723888，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 雷暴咧挂得好啱噶， 系啊， 出面好大雨， 真系，哎呀， 好大雨，你见到阿Carmen哥哥咧翻嚟帮我哋听电话咧，佢系湿晒噶，你见到佢系， 系 啊，系啊，但我去完厕所之后咧，我发觉又停咗雨咯，但系头先系巨雨嚟嘅，所以大家咧今日真系带定把遮啊，因为展望咧话听日咧天气都依然系会好酷热嘅，而局部地区有骤雨嘅，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 咁唯有就唱呢首歌啦。 咩啊？ 我净系哼个音，睇你估唔到咩？ 系啊，你媽媽都估唔到啦，識咗你幾廿年， 佢隻歌真係有一句係咁樣嘅， 有邊首？你排唔係唔好唱通啊？ 唔係我認真 嘅， 真係有一句係咁樣五 嘅 喎。 但係個音啱唔啱先，大佬？ 咁我盡咗力㗎啦， 唔 係盡咗力㗎啦。你五得好難啱啱音嘅喎。 你試下五多一次， 好啦，我再嚟多次啦喎。 你扮羊叫啊！我嗰日同个两岁嘅妹妹玩就系扮唔同动物。 我试下，我开鼓之后，你睇下你哼唔哼到个啱啲嘅音出嚟，好唔好先？嗱，真系有喎，嗱，我要。天气不似预期， 人哋咪五啊？ 佢系咁， 天气系咁。嗱， 你多次啊，你五啊，嗱，一二三， 五。我谂即系喺度做紧乜嘢？ 我谂咪 Eason 先。 系啊，你要你再唱，你会被塑胶。 系 系啊，嗱，你唔好喺度教咩话吓， 咁啱啊嘛，而家天气不似预期啊嘛，又同我哋而家要讲嘅新闻一样噶，我开得别出新颖啲啫， 够啦，我惊你依家要去厕所，我唔知直播室有阵异味啊， 唔好太用力，惊你用错咗，个气门用错咗， 平时惯咗你， 好难啊，原来，我不如呢个会唔会可以做个五嘅 challenge 啊？ 即系食起嗰啲咧，有啲咩写咗？ 呢个啱音啲喎， 要靠五几耐啊？要你话俾我听。 直至佢开为止啦，而家。 好想拱你去野生动物园啊！诶，开题啊！ 系咯，冇得五啦，等我。 有单新嘅新闻就出现咗，睇完之后咧，我会话其实即系唔系净系呢一间公司嘅打工仔，佢哋一定会好惊噶啦。 系好惊。 我估系任何公司嘅打工仔啊，如果呢一个真系成为咗即系暂时见到，我估唔系第一间嘅，应该咧曾经都有唔同嘅公司可能会有同佢哋嘅员工咁样分享过嘅。不过今次咧就上咗新闻，我哋又知道啦。咁样，咁大家都可能会担心，原来放咗工之后，你做嘅嘢会唔会咧都被老细监察住、睇住， 即系 话可能会影响你份工嘅。 即系话放咗工嘅时间，仍然都唔系你嘅时间。 冇错， 放咗工嘅时间 都唔系你自己， 都系翻工嘅时间。 其实自从有咗个智能手机嘅时候啊，都已经系，就算你放咗工啊，都要嗰个电话长期开住，那个老细都叫你唔好熄噶嘛。跟住后来真系太过分得紧要，哇，又要 check 电邮。又要睇手機去回覆即係啲工作上面嘅嘢，影響家庭生活，所以先至有啲投訴，就話喂，如果我即係放咗工之後，我仲要去服務你，唔該你俾翻錢我啊咁樣噶嘛。 係啊，提一提大家先啊，頭先咪話巨雨嘅，真係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延長咗啊，去到今日晏晝嘅一點鐘，大家留意住天氣情況啦嚇。 係 啦， 一點 呢個新嘅指引係乜嘢咧？就話有一個報章啦，就獲悉啊，國泰航空公司近日咧就針對住中國民航局咧，就對國泰咧發出咗一個新嘅安全同埋保安指引，包括係有啲乜嘢咧？就係所有前線機艙。服务员啊嘅全体员工发出咗一个新工作指引，里面咧就包括咗话，即使员工工作时间以外啊，如果你哋喺社交媒体发布、分享一啲唔同嘅贴文啦吓，又或者喺社交媒体度留言嘅话咧，有机会违反咗民航局嘅指引啊，咁样嘅意思嘅。 哦，即系话如果你喺社交媒体度有啲说话 ，post 啲乜嘢都好啦，如果嗰样嘢咧同公司同民航局嘅一啲嘅守则咧系唔同嘅话咧，可能系会受影响嘅。 我知啦，例如如果你喺个社交媒体度，你竟然写话 去旅行啊， 唔系去旅行啊，等系搭巴士好过搭飞机啦，咁就会有好大嘅矛盾啦。佢就会咁样就会禁你飞啦，系咪咁嘅意思 咧？我谂 咪违规先， 又或者系啦。总之如果你话哇，其实而家搭飞机啲优惠一啲都唔抵啊，咁样系啦，又衰咗啦，因为你社交媒体赌自己咪啦。 其实主要咧都真系讲紧咧，可能系一啲你都知道啦，香港咧呢一排都会有唔同嘅游行活动啊，咁啊各样嘅嘢啦。如果你有一啲嘅留言嘅话咧，或者一啲嘅分享嘅话，可能会被影响嘅。但更加如果你谂， 即其他冇事嘅， 唔系嘅。其实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嘅话咧，头先我讲嗰啲机会仲大嘅。 即系你， 总之你有啲咩？ 果你搭另外一间航空公司嘅飞机， 唔系 去咗旅行咁样， 对佢民航就冇影响啊嘛。因为你搭边架飞机都系航空啫。但如果头先讲嗰啲，都系搭巴士稳阵啲。 点解？ 咁你咪倒米咯。叫啲人唔好搭飛機咯， 即 係 倒埋，但係倒自己公司米啫。而家咧佢就話違反呢個民航局嘅指引嘅話咧，咁就先至屬於違規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講完之後咧，大家都真係觸目驚心啊！即係原來你放咗工，你自己 post 啲乜嘢，你都真係好似阿田頭先咁樣講，唔係你自己嚟 嘅， 即係都係屬於個公司嘅。咁啊，即係你要講啲乜嘢咧，要諗過度喎。是不是所有东西你跟你公司的立场是一致的？ 不知道我们香港都有些即普通 打工仔 市民打工仔，你公司有没有这些的规矩呢？就是说喂，你放了工之后你有些什么东西的？ 我有听过有的。 公司即他们间公司都会去即望下啊你。所以點解之前成日都話咧？有啲朋友係唔會 at 老闆做佢嘅朋友咧，即係擺喺裏面，因為驚佢睇到啊嘛咁。 我有聽過例子係教書。 哦，老师 做老师嘅话，嗱、 哦， 老师其实 规矩嘅要 翻喺学校里面就梗系作育英才啦，系咪先？咁啊，有一定嘅身份啊、形象啊，你要顾及噶嘛。有试过有一个教书嘅朋友咧，佢就 post 咗一啲佢去旅行嘅时候啦，唔喺香港啦，去旅行嘅时候咧，睇到块面系饮咗酒，面红红嘅相， 系啦系啦， 咁好似一个 party 度嘅咁样。嗱，但系嗰阵时系放紧假，亦都唔系工作嘅时间啦，咁样。咁有老细咧，即系翻到公司之后咧，唔系正面同佢讲你唔好 pose 啊，或者唔好咁做啊，咁样佢只系问咗一个问题嘅咧，就系问 你系咪饮酒啊？ 唔系，咦？你去旅行去得好开心喎、 啊！ 嗱喺呢一嗱，首先嗱佢哋本身咧就唔系面书上面嘅朋友嚟嘅，我嘅朋友嘅呢一张相咧就摆咗面书度嘅。 佢兜口兜面同佢讲噶嘛， 系啦，但系就真系兜口兜面同佢讲嘅，就话咦你去旅行去得好开心，咁我个朋友就好担心啦，即系喺嗰下， 即 系 咩意思咧？ 原来我喺社交平台摆咗嘅相，会唔会系老细见到咧？会唔会系老细见到嘅时候咧，觉得我同呢个做教书嗰个身份咧唔系最配合嘅话咁样啦？ 哇，等等先，同埋佢已经话。佢老细唔系佢嘅面书嗰个朋友嚟嘅，但系佢又知喎， 唔知点解知嘅。 等先，系咪真系真系？你觉得佢系针对嗰张相系饮咗酒嗰个相？ 自己谂，老细冇讲，净系摆低呢句，咁你惊唔惊啊？ 哇！ 你话咧嗱，系咯， 真系有少少。唔 系，可能真系慰问佢话啊，你去旅行真系玩得好开心咁样。 嗱，可能可以系嘅，嗱，可以系佢自己制造嘅白色恐怖，自己咩都惊嘅啫。 佢自己谂多咗啊，认真地。 所以呢个咪摆出嚟讲咯，系咪？但如果就咁讲嘅话咧，起码我哋谂到咧唔同嘅身份啊岗位，譬如教书嗰啲咧，真系有阵时你摆啲乜嘢嘅话，你放咗工，其实又真系好似仲有一啲暗嘅潜规则咁样，你又好似要遵守住。 咪而家我听到咧，佢哋话已经由于太惊咧，社交媒体都俾人咁样监测埋咧。佢話有啲，譬如話講緊國泰嗰啲咧，佢話第一時間咧改名咯，即係原本可能你喺個帳户裏邊，即係用自己真名實姓咁樣咧，就叫曾志豪咁樣嘅。但係佢為咗驚俾人哋咁樣投訴啊，認得到嗰啲咧，名都轉埋咯。 吓， 系啊，即刻要改名啊，唔好俾人 啫。咁但系 我自己见到喺我面书里面有个朋友，佢系做航空公司嘅，并唔系呢一间啊，系唔系？我真系唔肯定啊吓。佢系改咗名嘅， 真系改咗名， 成个名唔系再系桂花田啦，亦都唔系陈宝玲啦，系啦，就变咗另外一个人名嘅。 以前有个 friend 咧，佢就系做航空，不过离咗职好耐咧。嗱嗰阵时咧系有啲咁有呢铺人嘅，做呢个工种嘅朋友咧。会觉得比较自豪啲啊嘛，即系嗱，你谂下咧，如果你话你做间便利店职员咧，你会唔会无端端喺个 Facebook 度咧强调自己就职楼下便利店嚟啦经理，好少咁写噶嘛，系啦，但系咧通常做呢个行业嘅朋友咧，都比较为自己嘅行业感到骄傲咧， 咁好咯， 好多时都会特别著名噶，嗰阵时我 friend 就系噶，哇，佢贤德咧真系每一日24小时都话俾你听咧，我喺呢度做噶，我做边度边度咁样， 而家为佢公司可能做啲宣传， 咦，系咪宣唔宣传就佢唔会噶， 我谂最主要如果做航空公司咧，好容易晒到命， 好易啫嘛， 佢真系飞嘅机会好高， 冇错， 今日又背后有个大海。 成 日 都飞 嘅，系有个巴黎铁塔喺我身后， 写到好仔细嘅嗰阵时咧，佢直情写埋咧话啊，嗰间航空公司，跟住有阵时咧仲会连自己职员证咧遮样之后都会 show 出嚟咧。你好明白嗰阵时佢哋嗰种心态咧，就系为自己嘅行业觉得骄傲，唔怕俾你知我做呢行，最好你问，哎呀，原来你做空中少爷噶， 你就好啦，成日可以飞。 而家你真系发觉咧，真系世界变。 第一时间名都炒埋，最好样都转咗，唔好俾人知道咧嗰个系我。你做边行噶？我唔系噶，我做 waiter 噶咋我。 你唔讲我都谂唔起啊！点解我朋友改咗名？因为个名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 即转啊！ 我开头仲喺度谂死啦！你系咪俾人哋 hack 咗你个 account 咧？点解会仲系继续 post 你嘅相？都系旅行啊嗰啲。 系啊系啊。 但个名真系完全唔 同 噶。 系啊， 变咗个外国人嘅名啊！ 我觉得咧，如果你话之前讲，譬如话你话做老师嗰啲咧，反而你仲有个脉络可以去依循系咩咧？即系话喂。你嗰個行業可能咧會對你有一種嘅形象嘅要求， 既定嘅諗法， 咁你就當自己明星啦。嗰陣時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嘛，你當自己明星， 係啦， 係幾時都會俾人哋望住你嘅，係啦，即係所以可能你用老師做例子嘅話咧，就算你本身好中意著三點式，你嘅身材真係唔著三點式都屬於浪費嗰種咧， 係啦，都要收斂啊， 都麻煩你，就算影咗唔好擺上網，係啦，如果你真係擺上網嘅，一係遮樣啦，係啦，你可能話有冇搞錯啊？咁我仲有人身自由 咧，或者遮身咯，如果你真係著咗三點式嘅話， 咁就遮五點啦。 老师就是因为即系有因为大量嘅学生 即系焗住你要咁样去避忌咯。 系咁，老师有即系呢样嘅担心，但系咁讲紧一间公司员工啫，咁我自己有啲咩嘢，我行一间我唔识佢嘅，就算我上去网页我都唔知佢系边个噶。 但系你谂下，譬如我哋都话啦，呢一排阿田咧有少投诉噶嘛，佢话咧，唉少咗好多负文睇啊，但系多咗好多广告睇啊，系咪先？ 咁样散，因为有负文都唔 系 好事。 而家担心咧。就係佢唔係講緊話嗱，即係舉例你話咧，喺咩情況底下你會覺得咧嗰個做航空公司嘅咧，你會覺得喂，咁我就好危險啦！見到佢社交平台嗱，即係講到咁誇張，譬如佢無端端影曬佢又攞槍啊，又攞炸彈啊，嗰啲相咪你咁嘅咧，梗係驚啦， 係 咪先？係啦， 市民都唔得啦。 係啊，唔係即係你話，如果甚至乎你話，我咧就我飲咗酒噶啦，我聽日就揸飛機，睇你好唔好彩啦。譬如呢啲咁，你就梗系属于喂你呢啲违法，你见到惊啊嘛。 喂，但有另外一啲嘅朋友就会担心啦。呢一排我话多咗咁多广告，因为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大型机构啊，上市公司又好啊，佢哋都走咗出嚟咧，表明咗一啲嘅立场噶嘛。咁样，如果佢自己嗰个员工 同佢个机构 有少少唔同嘅话，咁系咪都会担心死咯？我系咪逆紧老细意咧？咁样嘅谂法咧， 系啊。咪最惨系咧，可能而家你有时你 share 一样嘢嘅啫嘛，即系举例，你无端端见到有人咧，可能 share 啲。改图可能好抵死嘅，咁你网上你见到而家你 I G 啊咁多个掣都变咗 like 㗎啦嘛， 係 咪先？你揿两下，如果譬如我呢啲好少玩呢，我当咗係睇 Facebook 咁样呢，揿两下以为放大㗎嘛 ,like 咗。咁跟住呢，然后原来嗰张图係啦，嗰张图譬如原来呢係有啲含义唔好嘅，係啦，你觉得或者表咗态嘅，咁大件事喎。如果根据而家呢个逻辑呢，可能佢听日就会话阿祖啊，你拉咗呢张相喎？ 吓，我唔小心嘅啫， 唔小心， 唔小心， 咁你会唔会唔小心？听日将员工证冇效噶， 就走咗啦， 系啊，咁唔小心，听日可能你翻入嚟个密码改咗咯， 咁即系冇得咯， 系唔小心即系改咗 number 啫。 咁老细你唔好唔小心啦，但系肯定一样嘢咧就系，可能大家就算你放咗工，摆啲乜嘢上网一个咁公开嘅平台咧，都真系要小心少。 俾个参考。解決方法嚟 咩咧？ 嗰啲 NBA 球星咧，因為佢哋好中意即係發表意見，因為佢哋都好後生嘅啫，好多。但係佢就知道佢牽一發動全身。譬如咧，可能佢打完場波之後咧， 球星係嘛？ 佢哋唔可以，佢哋譬如話有個規矩係禁制佢哋嘅，就唔可以一投訴球證嘅。即係嗰場波打完咧。譬如你覺得嗰個球證係做咗啲好唔公平嘅吹罰，你 都可以事後講嘅。 你唔可以喺度公開，譬如喺網度話，得啦，你吹曬佢啦，阿 John 呢個球證你吹曬啦，以後我同你打波我就輸硬啦。因為咁樣咧就當係有少少好似即係你當藐視法庭咁嘅意思咧，佢就會俾人罰錢嘅。咁咧於是乎佢哋有啲球星咧，佢會點做咧？佢就開個真係匿名 account。假 account 咯，咁咧可能 其實如果係假嘅 account， 好容易揾得翻 嘅 喎。 唔係啊，佢一開頭咧，嗱本來唔會揾得翻嘅。譬如佢本來自己個名字就用緊啦，佢就開咗另一個 Twitter， 跟住咧就係咁就發布呢啲咁樣嘅消息，即係可能佢就嬲就話呢個球證離曬譜嘅，咁咧佢可能喺自己嗰度咧就轉載呢個 Twitter 咧。 咁咪 OK 囉。咁呢佢就避一避㗎。 即係转载就冇。 係啦。 而家呢个话转载都小心啊。 所以都真係。 分享贴文都要小心啊嘛。 係 啦。用佢自己嘅名字，可能佢个职业又系嗰个工种嘅。 咁就衰咗囉。 开另一个 account 嘅，咁佢想即係去发表自己想讲嘅嘢都得㗎嘛。 唔得。而家唔得啦嘛，就係话。 开多个喎。 开多个都系你个名字嘛。 唔用自己个名啫嘛，都系你嘅諗法嚟。 冇用职业都系你啊嘛。 开到个名唔用职业，我又男变女， 啊系啊系啊，除非咁咯， 三十变六十咁， 系啊系啊， 得嘅咩？ 除非转 搵唔搵到咯， 买呢啲户口啦。 而家真系唯有要咁样转换身份先得噶，但系点解要搞成咁嘅？我真系 唔知啊，真系。 咁如果我哋用咗你个名字发布其他消息， 咦系？ 跟住雷你冇得飞就好啦，真系冇晒啲优惠。 好想知我哋 雷你冇得飞嗰首歌名嚟 嘅。我冇播只远走高飞。我唔会再播，费事啦，系咪？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 连远走高飞 嗱，讲开航空公司咧，哇，真系咧啲航空嘅服务咧，我觉得真系提升咗，系真系正嘅。 呢、這个笋啊，我都有睇到 啊， 真 系啊，即系尤其是而家豪仔啦，哇！如果以前咧，即系讲紧我啲细路细嗰时咧，我肯定都会去做用呢样嘢。 系乜嘢咧？咁 系啦，佢就话咧，由于咧即系希望增加呢个空中嘅服务啦、质素啦，希望吸引多啲嘅乘客啦。咁佢即大家都知道嗰啲座位好鬼窄噶嘛，咁佢有一间其中一间航空公司，佢就会喺座位嘅方面咧，佢就会加强嗰啲嘢。佢就喺呢个经济舱咧嘅加咗一个叫做空中梳化。 空中梳化即系点啊？ 系 系啊，嗱，咁大家知道屋企可以有张 sofa 就可以啊，随即可以一拉出嚟就变床噶嘛。吓，系啦，咁佢咧就将呢、這个即系嗰个概念咁样啦，不过就唔系将个座椅可以拉出嚟啊，咁佢就可以喺个座位里面加个 sofa 垫，令到咧你啲细路咧可以真系瞓咗喺嗰张嘅叫做飞机椅嗰度啊。 加到。 你望到已经觉得好舒服噶啦，睇下个细嗰个台。 哇！你真系细到一个地步咧。 你讲紧系喺呢个经济客位嗰度。 经济舱啊，佢 讲啊，成日都话咧，佢咧 尝 试咧，即系将呢个就系经济舱啦，同埋商务咧 business 咧拉近啲个 提升。 太好啦，真系。 咁啊，当然啦，你要俾钱嘅，咁啊要加千零蚊啦，咁你就可以咧有呢张咁嘅 sofa 垫咧，就加咗喺你个座位里面。 同埋你要订三张位先得噶。 系要一年订三张，因为要有嗰个位置空间先。俾到你噶嘛， 系，不过都唔难嘅。你带得细路出去，如果你一家三四口咁都 OK 嘅。 系啊，所以呢个提升个服务，觉得真系一流啊，唔使话着坐长途机咁辛苦。 你同阿华两个出行，可唔可以当系瞓喺阿华大髀度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机管局上星期日禀获法庭批出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机场指定范围以外，包括禁区内进行任何示威活动。禁制令今日到期，机管局申请再延长禁制令，有效期直至另行开庭或通告，申请获高等法院批准。法官表示，基于嚟紧嘅周末再有市民发起示威活动，阻塞通往机场嘅通道。阻塞通往機場的道路，有關活動未有獲發不反對通知書，認同機管局指出有需要延長禁制令，至今亦未有人對延長禁制令提出反對。法官又認同機場被堵塞所帶來的破壞，對機場及香港聲譽造成的影響無可估量，機場運作暢順對香港商業利益和國際聲譽至為重要，因此他對延長禁制令毫不猶豫。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表示，睇唔到目前情况危及到国家统一同安全，唔认为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佢亦未有听闻中央设定十一国庆前为死线，必须解决本港问题嘅说法。认为中央政府既然认为特区可自行解决问题，就唔相信有死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无法估计系咪由于有武警近期喺深圳演练，使到啱啱過去的週末示威暴力程度下降。他又說十分贊成特區政府成立對話平台，既然有強烈要求查明真相，對話平台是好機會向政府表達意見，尋求共識。元朗西鐵站721襲擊事件，兩名男子各被控一項暴動罪，下午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54岁嘅黄志荣同48岁嘅黄英杰涉嫌违反公安条例，被指上个月21日喺西铁元朗站内，连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警方表示，系喺证据足够嘅情况之下，控告两人参与暴动，并会跟进其余26名被捕人士嘅检控工作，同律政司紧密联络，索取法律意见。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向前行政长官掟三文治案，律政司不服吴文远上诉得席，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终审法院法官听完陈词之后拒绝受理。吴文远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投票日，是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到中区一个票站投票时，吴文远向梁振英投掷一份三文治，梁振英弯身闪避，三文治掟中梁振英身后的处理总督察。吴文远原本被裁定普通袭击罪成，判监3星期，其后在高等法院上诉得席，律政司不服，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但中院拒绝受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下午1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2点，升123点，成交金额37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60点，升1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蚊，升2蚊；盈富基金26.9，升1毫；友邦保险77.3，升1.05蚊；中国平安91.9，升0.4；建设银行5.78，冇起跌。中人寿18.84，升7毫；石药集团15.54，升3.6；中国铁塔1.82，跌2仙；美团点评69蚊，跌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9，日元106.58，瑞士法郎0.985，澳元0.676，加元系1.332，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0,690点，升62点。港金现价报13,9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56美元，卖出1,4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近住青龙头嘅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啦。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模糊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卖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Katrina，你作为一位化妆师，你觉得波城最需要执的地方是哪里呢？ 嘴咯，因为嘴比较干一点，那就可能要擦多一点润唇膏，滋润饭比较 dry。 Hello， 我是 Katrina， 一个化妆师。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亂諗嘢啦。唉，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唉，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唉，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以下咧系一个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悬疑推理案件嚟嘅。佢系真真正正咁样咧，系首先真人真事，第二咧其实发生在你哋即系大家身上的机会率咧，都高噶 ，OK， 真系高噶。咁所以咧，可以好值得大家可以推敲 嘅要 系啊，推敲一下究竟点样会发生嘅。嗱，佢就系咧，一个厕所 系 门 哦， 就反锁咗。 你喺里边去厕所，你想开翻到厕所门，发现到厕所门推嚟推去都推唔翻出去啦。 系 点解咧？ 哦，点解啊？ 啊，俾多个 tips 嚟，一定要有埋呢个 tips 先得嘅。 好， 你现场嘅空气咧，就系即系所谓嘅空气咧， 哦， 就系一个行李箧，冇啦。 咩啊？现场个空气个行李箧， 即系话阻挡住嗰个行李箧，阻挡住你开门咯。 系啦，佢点解会阻挡你开门？ 我冧咗落嚟咯。 佢点样谂法咧？ 哦，即系 你已经系推门嘅，但 系 个行李箧就挡住咗，变咗推唔到。 嗱，而家问题就系点解个行李箧 会冧咗？ 佢会冧到可以挡到你道门就开唔到 嘅。你讲厕所啊嘛？ 厕所， 厕所门唔系通常都系拉嘅咩？ 唔系， 即系向自己拉噶嘛？ 佢咁有两种噶嘛？ 即系推嘅呢个就系 你讲紧屋企嗰啲啊？ 屋企啊嘛，屋企啊嘛， 推入去多过好少拉出嚟个厕所门。 仲佢而家就推出去咯？ 咩？而家我哋困住咗喺个厕所入， 系啊，困住咗厕所里边啊， 系啊， 佢推唔到出去啊， 推唔到出去， 推唔到出去啊， 谂法 系啊， 佢喺厕所里面推唔到出去又唔啱 喎，咁真系有呢种设计噶嘛，冇得还噶真系， 咁 佢真系冇得赖佢噶噃， 我哋问清楚我哋嘅听众 系就系咁样， 咁有拉有推啦 ，OK 啊，因为因厕所都好奇怪噶嘛，而家香港厕所窄到嗰个， 佢唔系香港发生嘅，因为日本嘅， 哦，日本 嘅，系啦， 好咁好啦， 但点解个行李箧佢摆明系佢阻住佢，点阻法咧？点解会阻到咧？ 真 系 好难啊！呢一个 瞓咗喺度，点样瞓法？ 因为佢要推出去啊嘛。 系啊系啊。 咁个行李可能咧就系、是、 佢本来点系咧？你推演一下。 嗱，咁佢当佢拉嗰部对门，即系因为佢要拉噶嘛，唔系推啊嘛。佢拉对门先入到去厕所噶嘛。 系啊。 咁就闩门啦。 闩门啦。 咁但系嗰个行李箧， 行李箧喺出边啊嘛。 系、啊，如果就算拉、 啊、 拉拉咗对门， 佢 推咗出去出边啦。 嗱、啊，算啦，我解答 屋企个可 屋企嚟嘅，我解答一个前提先，即系 佢嗰个扶手柄有冇关 系？冇关系。嗱，我解答。不过前提先，点解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个厕所开门方向咧咁古怪。佢话咧，因为原本咧，佢屋企嗰个咧都系正常嘅，向里边开嘅。 系，即系佢话咧，所入边拉。 但系佢话咧，有一次咧，佢阿爷咧喺厕所度晕咗。咁因为你咁样推咧，顶住咗个阿爷啊，反而好耐都救唔到佢出嚟。佢哋惊咧，就将个厕所门开咧，就改咗向外。咁就算系啦，就算里边真系有人晕咗咧，佢就唔会因为要打开道门撞到嗰个人嘅身体。 明白 就棘住咗。 咁、哦、如果有屋企有长者喺度，成件事又好合理啦。 系啦，咁但系结果咧都系出咗事。佢话冇谂过咧会俾个行李箧咧挡住一道门，推都推唔到。 其实都系一样原理咯。 点解咧？ 一样原理咯，系咪？ 但系嗱，但系佢正常佢唔会无端端攞个行李箧自己锁住自己噶嘛？佢一定系学你话斋， 有第三者出现嘅， 冇 第三者啊！ 真系一个意外。而佢话咧呢个意外咧，佢都提醒大家，如果咁啱你道门唔知点解呢种设计嘅话咧。你个行李箧千祈唔好摆喺你道门嘅正对方嗰个位度，正出边嗰个位度。如果你真系要摆嘅话咧，都要确保一样嘢先，要确保一样嘢先，就系你要锁咗呢个行李箧。 因为我估佢系打开咗喺个地下嗰度。当你打开咗咧，其实 系 好雅位，而且嗰个 size 好大，面积好大嘅。你一推到门嘅时候咧，你咪净系拱到嗰个行李箧咯。 冇错， 行李箧咧就可能已经系顶住咗下诶对面嗰埲墙啊之类嘅嘢咁样嘅话咧，就棘住咗喐唔到。 冇错啦。 咁即系话佢喺入去嘅时候冇问题嘅， 冇问题嘅。 闩咗门之后咧，那个 点解佢又闩得到门？ 唔系，因为都话入去嗰时佢冇问题啊。当佢出嚟诶，当佢入咗去厕所里面啊。那个行李箧先唔知点解扣唔实就摊开咗，瞓咗喺地下度顶住佢条门。 佢真系啱啱遇着光光嘅，系啊个事主咧，佢讲翻呢个经历咧，佢话大难不死啊！佢讲翻个经历咧，佢就话去完旅行翻屋企，咁咧佢就好急，咁于是乎咧，佢咧就净系咧将个行李摆咗喺个 门口， 系啦，佢就喺里边攞件衫咧就冲咗入厕所度咧，佢连底都争啲。净系着条底嘅啫， 急啦系啦， 系啦。点知佢后来发觉一推到门，点解推唔喐嘅？ 点解撞唔喐？ 系啦，撞嚟撞都撞唔喐。咁跟住咧，佢都唔知发生咩事噶嘛，佢睇唔到出边噶嘛。佢话侥幸，因为而家现代人咧咩都不离手噶嘛， 机 不 离 手。佢咧就租屋嘅，佢仲可以打到俾个房东，即系呢个日本先有呢种文化，比较近啲，就打俾个房东。诸如此类咧，就话喂大佬唔掂，我卡住喺里边啦，大佬可唔可以搵个女人嚟？因为我净系着一条底裤咋，佢系女士嚟嘅。咁最后咧，人哋就有锁匙，就可以咁啱救到佢。咁但系咧，佢后来一睇就发现咧，原来佢个箧咧打开咗个扣，就 系 好似阿田头先咁演绎啦。佢又拉开咗之后咧，佢冇怀疑，佢就成个 砰一声， 好彩开屏，咁样佢就啱啱冇咧顶住咗道门。佢觉得话买六合彩都冇咁机会中， 我中过一次，我话 咁样中法 喺。 个零月之前啦，阿田嚟过我屋企啦。我嗰次咧就喺个露台度谂紧嘢，因为我平时做嘢，我谂嘢，我中意喺个露台度嘅。咁工人姐姐咧就同我讲就话，我去街市度买餸啦咁样。跟住咧我就话好啊，你去啊咁。因为平时我哋一齐喺屋企嘅时间唔系好多嘛，工人姐姐就好顺手拉咗个露台嘅趟门之后咧，就锁咗我喺个露台出面 度。 唔係啊，呢個有陣時係順手嘅行為嚟嘅，即係我自己習慣都會係我拉翻閂咗道門嘅話，我就會鎖噶啦，咁樣即係安全嘅關係咁樣。佢就好順手地鎖咗我，咁隔咗一陣間我就諗住出去啦。我就發覺你鎖住咗喺露台，但我個電話唔係更新，間屋入邊咧就淨得 Molly 公主望住我。咦，你做咩喺度嘅咁樣？跟住我就驚啦，因為我大約係半個鐘頭之後咧，我就要出去工作噶啦。 哎呀！ 但係嗰件事就係工人姐姐出咗去，我冇電話，我冇得嗌任何人。好彩唯一 点算啊？ 唯一一个好彩嘅就系我发现得早，工人姐姐落到去，我喺个露台度大嗌：姐姐翻上嚟啊！你锁住咗我啊！咁样，即系如果唔系我真系叫天不，就算我系叫康家伯伯，我叫到佢 都帮唔到手，因为你 佢都冇锁匙入屋噶嘛， 系 咪？ 你应该庆幸啊，姐姐咧就冇撞聋咋。 系， 如果唔系咧，你咁样 我惊噶。 你咁样打招呼咧，阿姐姐要话：哎呀，唔好咁挂住我啦！系啊，你仲同我挥手添。 同埋好彩姐姐冇粒耳塞，系听歌咋。 都系。如果唔系，我就喺个露台度棘住咗噶。 同埋好在系夏天啫。 系啊。 哇！如果你嗰啲咧。冷风吹嗰啲咧， 谂住出去啊！ 但 系 嗰日应该系34、35度嗰啲， 好 啊， 晒好个冻啦，唔系里边。 我开头真系惊嘅，我开头嗌姐姐听唔到， 系真系。 我要谂我有冇塞住只耳啦。到我再嗌远啲嗰阵时，真系啊，歇斯底里嗌到佢先望上嚟，都仲系咩事啊？咩事 啊？ 咁你又要指手画脚咯，跟住先上嚟啦，上嚟啦咁样咯。 系啊，跟住咧，佢仲有好多网友就分享咧呢啲咁样嘅意外咧，有啲你真系估唔到嘅。 喂，我想话咧，即系我对唔住，我头先想讲翻你嗰个厕所。佢嗰个夹咧真系啱啱凹凹陷，如果咧佢 张相就咁样啦，你可以望下佢自己还原个案发图，就警告各位网友， 啱啱 系啊，啱啱好啊。 如果佢咧嗰个地方唔系话咁凹凹陷咧，嗰个夹咧都仲系翻咗去啦，佢都有机会拱开条门等佢吸翻落去啊嘛， 棘住咗啊嘛，棘住咗就 系 棘住咗，死位嚟嘅。 同埋讲紧少少辣俾佢摄嚟，顶腾都唔得。 系啊，而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唔讲唔信，讲咗都唔信嘅。 呢个真系一个意外。 行李夹系一个啦，第二个俾人卡住系咩咧？又系卡咗喺厕所门度。 卡咗喺厕所。 因为啲网友即刻分享话，我都试过，原来我唔系孤例啊，佢系卡咗咩咧 ？B B 嗰架学行车。 我啱啱都想讲系咪屋企有啲轮椅啊 ？B B 嗰架学行车，大家有见过咧？就成个大圆盘咁样咧，跟住 B B 就坐喺中间咧，佢就可以咁样摁住嚟行嚟行去咧，周围捉噶啦嘛。佢就自己行噶啦嘛。 即系讲紧系日本 系啦。点知佢又系唔知点解咁啱到道门咧，又系向外推咧？佢话个细路架车就卡咗喺个道门同埋嗰个墙中间，唔知点解噶。佢话呆咗，佢话唔系嘛，我仔喺出边，我就喺里边，点开咧？咁样又系唔知点解，好啦，可能应该出边仲有人嘅，因为佢后来冇事，可能阿爸唔知咩咁样卡开咗。但我话哇咁多呢啲， 有阵时呢啲位系啱啱棘住咗喺嗰个位，咁就中招噶啦。 唔系啊，因为咧你睇到佢哋咧嗰个叫因为咧 空间有限同埋日本人， 譬如喺里面拉喺出边推嗰个款款式咧，就可能我即系我哋而家常用嗰啲啱数啲嘅，但系佢头先话斋咧。佢因为都试过啲意外，所以将啲厕所门改为喺厕所里面推出去嗰啲门咧。但系因为佢条走廊真系比较阔，唔系啊，窄定阔咧，就会啱啱好摆咗啲嘢啦，可能会顶住咗。 其实窄定阔都有机会咁啱棘住就系 咁又唔会嘅，我又唔信成哥个豪宅。道门推唔开，真系。 系啦，如果佢比较阔嘅， 咁我下次佢叫我去参观佢屋企嗰阵时，我影啲相俾你睇。 唔好讲咖啡话啦，唔好讲咖啡话啦。 佢有一个 二台通识60秒， 热情果又叫百香果，喺世界各地一共有500多个不同嘅品种。热情果坚硬嘅外壳里面包住果汁同果子，从营养角度，热情果含丰富营养。包括有抗衰老和维持免疫力作用的维他命 C， 譬如每100克的热情果就有30毫克维他命 C， 比同等份量的苹果多出约5倍。热情果中的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他命 A， 有助维持眼睛健康。除此之外，熱情果仲可以去除体内嘅坏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不过长期病患人士就要注意，进食前需要请教医生。 声音演绎刘晓静，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好啦，嗱，咁啊，啱啱嗰个叫做啊，日本嗰个盂兰盆会咧，我都讲到好多啦， 系啦，讲到好尽下噶啦，其实 佢面盘啦、啊、洗衫盘嗰啲、 洗脚盘都 讲晒噶啦， 系啦，因为佢哋嘅节日都完埋啦吓，咁啊，系时候咧翻翻去之前抌低咗嗰啲题目噶咯噃，因为我哋唔可以俾佢中途断咗噶嘛，系咪？有承接噶嘛？ 唔系，但系佢头先提翻我哋咧，我觉得呢个题目大家都想听， 咁又系，咁又系，好啦。 男人大监咁样啊嘛， 生仔生唔生到？问佢就知道。 嗱，因为咧先前咧就因为你又放咗假啦，曾志豪，咁跟住咧我就喺阿善兵嘅时候咧就加插咗去讲宠物啦，咁跟住咧话等你翻嚟先再继续。 啊、好啦， 讲翻呢个嗰、那个叫做古时嘅人究竟点样去避孕啦？ 冇问题啊。 同埋点样去知道自己有咗 B B 嘅？ 系啦、啊， 因为、 啊、 如果唔系摸下摸下唔知唔知咁样。哦，又做操劳嘢，跟住又冇咗个胎，真系唔好噶嘛！ 古代人咧，其实佢哋有咗都照样系做操劳嘢， 又系啊，好似做唔知咩 咩啊，即刻落田噶嘛，成日都讲 系生完之后即刻落田啊嘛，唔使做啊， 有咗都落田咯，其实佢哋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嗱，好啦，咁啊即系喺之前咧就讲咗咧，如何知道佢哋怀孕呢咁样，咁跟住咧，我好记得咧，就上次你就话啦，我就古时中国就会揾阿大夫嚟把脉咁样噶嘛，系啦，讲仲讲紧嗰个脉搏咧，究竟点同唔同正常人噶嘛，系啦，咁啊就话咧，佢好似咧嗰个酒珠喺个盘度滑下滑下咧，就叫滑脉嘅咁样，系啦，咁就知道佢走咗啦。 唔系一粒脉个脉啊， 啊系啦，嗰、那个 滑脉啊， 脉啊，系啊，脉搏个脉咁样，咁但系咧。在其他的因为我们即除了我们古代中国都还有其他外国人呢他们都会有这些的嘛。那、我就想问一下啦你估下啊即那个叫做呢在西方的资料呢讲古代验孕的方法呢其实都有不少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一个埃及。那他们呢都会用一啲嘢咧去嚟测试下嗰个妇女咧有冇怀孕。 有冇怀孕嘅？ 佢叫佢跳下舞啊！睇佢腰肢有冇抽到， 系啦，系咪？佢用大麦、 大麦 同埋小麦、 小麦， 跟住就磨啦，将佢磨埋一杯。 佢用大麦同小麦，佢点样去知道啊？你系咪有咗咧？咁啊，讲下古代吓，你唔好再科学化咯。 大麦、小麦， 系啦， 攞啲大麦同埋小麦捞埋，叫佢攞一扎出嚟。如果拎得大麦多嘅，即系大肚，即系有咗。如果拎出嚟小麦多嘅， 就 系啦，冇嘢，小休就冇事。 其实都系乱估嘅啫。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好准应该。 攞啲大麦同小麦撒去嗰个疑似孕妇身上面度，撒落去。如果个身会黐住嘅，系啦，咁啊代表佢个身体多咗一啲，入边多咗啲嘢啦。 黐咁你要点样先知有定冇先嗱？我个机制就 黐得多喺下半身嘅话，就代表佢下半身会有小朋友啦。咁 样即系都系一样。大麦就代表有咗，小麦就代表冇咗，系啊，应该就系咁啦， 尽咗力噶啦。 系我明白嘅，都好多。 再唔系就咁样，将啲大麦同埋小麦咧就分开两个碟，好似阿保罗八爪鱼咁样，就叫个孕妇咧就自己去闻去摸，拣到大麦嘅就有咗。 系你觉得边个吸引你嘅？ 唔知点解我哋都系当大麦系有咗嘅。 系咯，因为大 可能咧有阵时话咧，如果你有咗 B B 之后咧，个口味食嘅味觉会改变。 攞大麦同小麦煮成唔同嘅食物。 睇佢呕唔呕， 睇下佢中意食边只，都系中意食大麦就代表大肚啦。 系啦， 系啦，我哋压重住落大麦身上。 系啊，100%。 我想话俾你听，大麦同小麦咧都系一样，系讲紧有咗嘅。 咦，又似你啦，真系。 嗱，不过 咦，又似你。 点样去即系验证？系啦，系啦。咁咧，佢哋话咧，古时嗰啲即系你咪话系外国嗰啲唔文明嘅，即系佢哋都有啲智慧噶。 哇，人哋讲紧埃及四大文明古国嚟噶， 真系犀利噶。咁咧，佢就话啦。佢只要将嗰个妇人佢嘅 Vivi 杀落去嗰啲大麦同小麦嗰度， 我调翻转唔系将个十杀啦， 系啦， 将第啲嘢杀。 将佢 Vivi 系啦，就即系因为成日都系验人都系验 Vivi 噶嘛，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就杀咗喺嗰啲大麦同小麦度。 系， 如果其中一样 发芽嘅话， 即发 就恭喜你啦！ 要好快、啊， 边一样发芽先？大麦同小麦都得啊？ 系啊。是啊， 哦， 咁佢就咪讲緊呢，嗱，咁佢就要恭喜你啦，如果佢呢嗰啲大麦或者小麦呢发芽嘅呢，就真係知你有咗啦、哦。不过想知你生仔定生女嘅话呢，就要睇下边一隻麦发芽、啊。 哦，咁大麦一定系仔啦。大系咪 呀， 因为觉得佢大㗎嘛。大丈夫嘛，小女子嘛，小麦就 系 女咯， 都系即系多少少男尊女卑， 应该系嘅。埃及都有唱周润发嗰只《大丈夫》 哦，系 我 啊， 系 啦， 系啦， 系啦，啱嘅。佢话咧，大麦如果咧大麦生发芽先嘅咧，就 生仔， 就生仔。如果小麦嘅咧就系生女啦，咁、哦、样。总之即系你一撒落去，嗰啲麦系发芽嘅咧，就即系有咗。 如果系即发芽嘅话， 应该唔会即 嘅。要啲时间。可能揸住七日 啲咧，喺嗰啲皇宮裏面啊，成日都話咧咩 換咗佢，換咗佢， 係啦，換咗你啲大麥咁樣。 係 啊，就 話 哇， 即係埃及深宮計啦，係哇，咁呢啲用麥做嘅測試有冇都要唱翻只歌嘅？麥上歸人。 陌路人好唔 好？ 喂，問題係信唔信得過？ 信得過，因為有所謂陌生人呢個講法。墨是真的会生人出来的。 推大啲个面色紧啲。 系啊，你要谢佢啊嘛，唔好喺度关咖啡话啊嘛。 呢个根本都称唔上咖啡话啊。 系啊，诶嗱，咁真系啊，信得过嘅，因为咧有科学家咧就做咗呢个实验咧，结果咧。即系讲而家，即系话佢推敲翻以前咧，佢话佢话而家佢准确度有成70%噶，系啊，佢真系得几犀利喎。 O K， 但我想话咧，你话即系好似古时70%好似好好咁，但系即系佢都有30%系会断错症噶咯，其实都可以好危险噶， 但都好准啦。 你佢冇 用啲咁原始嘅方法， 系你谂， 但系都系会有30%系会错噶，可能会继续做粗重嘢啊，嗰样嘢唔知噶。 我谂佢系唔会。都唔识颈住嗰个肚噶啦，即系 唔系大你啦嘛？ 你谂下，空欢喜明明话有，但 七折你开唔开心啊？ 唔系最开心，三折开心 咪咯？咁你可以调翻转咁计噶嘛？ 我喂你谂下，就系讲紧古时几千年前嗰啲人，好都识得讲，因为而家啲科学家就话啊，古时啲人点样 好高噶啦，我觉得七成 好紧要 啊， 真系 嗱，你买只马骝同你讲话有七成机会都跑出。你瞓身啊，真系！ 我唔会嘅， 买第二只咯。 我唔系一个赌徒嚟嘅我。 啊，好啦，嗱，头先用咗大麦同埋小麦啦。 好啊，好啊。 头先我喺 off 麦嘅时候， 麦后嘅时候咧，就问过你一条题目，哇！一阵间你都唔知佢点答。 好啊，好啊，好啊。 另一种佢都系用嗰啲植物嘅，系啦，诶，咁佢就用咗大蒜。 大蒜， 蒜头， 系蒜头，系啦，大蒜咁样。 系系系。 佢就放喺一个唔知系咪怀孕嘅妇女。佢私人部位嗰度 ，Oh no！ 放一晚， 哇！ 睇佢跌唔跌落 地。到第二招， 系咯。 到第二招，咁你估佢哋点样先知道佢系有咗定冇咗？即系有冇啊？有冇 B B 咧？咁样 好变态喎，感觉。 同有冇发芽？味道有冇关系？我想 同味道有关， 因为蒜头同味道， 蒜头系辟味噶嘛。 系啦， 哦， 会唔会有关系？ 佢一系就闻蒜头，一系就闻嗰度。是打度， 唔系啊！睇个蒜头有冇变到味道，我估 我就觉得唔系， 即系佢身体排出 应该系个蒜头本来就辟到味嘅，但系可能如果你有印味浓嘅话咧，就辟唔到嘅。佢就用完个蒜头之后咧，就再叫你去闻， 系佢唔知道自己讲紧乜，我都唔好理 佢。唔系，闻翻嗰度睇下有冇咩咯。 系啊， 不过咁样太核突啦。 系咯， 你自己讲都唔觉得核突嘅。 你本来摆喺度仲唔够核突啦？ 喂，呢个人哋化验嘅方法嚟。 咁我今日咪照讲啫嘛。 系啦，我就系想话 我估啫嘛，你一系就估蒜头，一系就 边个近啲？你 觉 得边个近啲啊？ 我觉得我近啲，因为点解咧？我又谂起个古代嘅名人个名咯。 咩啊？ 蒜咩啊？ 唔系 蒜素啊？ 达文 哦， 唔讲啦。 唉。阿祖祖，你今次你叻咗啲啦，因为真系我哋话斋咧，大蒜咧好大阵味噶嘛，咁咧但系嗰阵味究竟闻乜嘢咧？嗱，你可能会 谂到 画面， 望闻问切。 如果个孕妇好惊嘅话咧，就代表其实佢系僵尸嚟嘅，系怕蒜头。 咁嗱，你头先明明赢咗，而家又输咗啦， 成杯咖啡都倒咗， 咖啡 渣， 咖啡杯都起不稳， 咖啡渣 我饮， 真系。 唔系嗱，真系啦，你可以谂下啊， 究竟喂擺嗰度好似好變態咁樣就做啦。咁究竟 因為嗰度係最近個小朋友個胚胎啊嘛。 啊當然啦，但係佢咧話咧，即係嗱呢個又係古代啦。佢就話啦，第二招即係話擺到第二招啦。咁究竟點樣去驗咧？ 如果變咗做蒜蓉嘅話咧？ 你又想到咩啊？ 就代表幼仔生啦，系咪？ 唔系啊，唔会噶，佢都系一粒噶嘛。咁咧，佢就话咧，佢系第二招， 系 真系要闻一闻，好惊系嘛？闻一闻嗰个妇人 哦， 呼出嚟嗰个气味， 我啱啊！ 讲紧系嗰个鼻啊，呼出嚟啊，你啱啱咩啊？闻个 妇人啊嘛， 闻个妇人呼出嚟嗰个气味，究竟有冇大蒜味？咁、 哦、 就知道佢系咪有咗？ 点解咧？ 如果有咧，佢话即系有咗啦，咁样咯。 哦，即系摆个蒜头喺下边，佢上面有味，就代表有咗。 唔知咪吸咗 嗰度 咧？真系唔知啊吓。 呢个系边一度？系咪都系埃及啊？呢度 呢个佢就冇讲系边一度系出处。 呢 个应该 啲蒜头生产商推出嚟嘅广告嚟嘅。 想促销啊？ 系咯，咁都得。 嗱，除咗大蒜咧，佢有洋葱呢啲咁浓烈嘅味道，又系会咁嘅。 都系咁样用啊？ 阿姨佢唔系都唔系摆喺度嘅，佢系咧要个洋葱咧，佢有个妇人咧陪个洋葱瞓一晚。咁跟住咧，瞓一晚即系摆喺隔篱啦。咁跟住咧，个洋葱如果第二朝咧仍然系新鲜嘅话，即系你冇人。但系如果个洋葱咧谢谢地啦，咦好似缩缩地，即系咪缩咗水啊谢谢地咧？咁即系话你有人。 但系佢如果同你瞓就大件事噶咯。 日日都 你一扎就扎扁咗咯， 粉碎啊！ 或者食咗一半 系咯？ 咦，洋葱变咗蒜蓉啊？洋葱变蒜蓉啊？你谂下。 喺田文表示，亚马逊雨林系地球嘅肺，正在燃烧，形容为国际危机。一直主张开发亚马逊雨林嘅博尔索纳罗又表示，指责佢嘅政策导致山火系不负责任，认为山火一直都有发生，强调佢想拯救国家，但巴西正经历一种阻碍发展嘅环境精神病。天气方面，今朝嘅雷雨为新界西部带嚟超过1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嘅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5点，升126点，成交金额39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60点，升1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4升2.4，友邦保险77.5升1.25，盈富基金26.9升1毫，中国平安91.85升1.35，建设银行5.77跌1仙，中人寿18.86升7.2，世药集团15.62升4.4，美团点评68.95跌1.15，中国铁塔1.83跌1仙，信宇光学科技105.3跌7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9，英镑9.589，瑞士法郎7.958，澳元5.298，加元5.885，新西兰元5.01，欧元8.676。每百日元兑港元7.3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5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91点，升63点。港金现价报139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5美元，卖出149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交通咧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宝奇利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顺德中心一段咧就车多，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 近住演播房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啦。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就车多，车龙喺连翔道对出。大涌桥路有紧急维修工程，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快线封闭噶，咁经过要小心啦。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嘅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周末， 杰同你投靠外国势力。 我思芬，你唔好乱讲嘢。系，唔系，其实我系识咗个外国男朋友啫。 哇，你英文好叻叻啊！ 不过话时话，异地恋系咪好难 keep 嘅咧？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同你倾下异地缘分。 不过其实佢系讲广东话嘅。 我且。 On a Saturday night。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同乡同 鞋亲亲嚟，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唔听教， 小朋友啊，你有冇好抗拒同爹哋妈咪倾偈噶？ 同妈咪倾两句就已经问我功课做成点，我觉得好闷啊！可唔可以讲下其他嘢？ 有冇试过同小朋友倾偈，有时硬系觉得格格不入嘅咧？点解咧？嗬？因为父母太急进啦，问两句又要喺度说教，细路仔听到都惊啦，仲点会有心机同你倾落去先得噶？ 除咗功课，都系讲我兴趣班学成点。其实有阵时我都想同爹哋妈咪讲下学校啲无聊嘢噶。同同学倾偈有啲乜嘢最开心？ 做家长嘅其实不如试下一种特别啲嘅沟通方法啦，纯粹倾下大家嘅所见所闻，咁大家就会冇咗压力啦。自然就会喜欢沟通，小朋友就会更加可以藉住呢一种聆听别人嘅训练，提升到聆听嘅智能添。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相你。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翻？你唔好乱谂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丰收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十二点十一分啦吓，咁啊，风骚快活人咧，而家嚟到点唱啦，星期五噶嘛，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 系啊，宝宝个天气啊吓，雷暴警告啊，会去到今日晏昼嘅一点钟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响度嘅，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系81%嘅。18723888，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点唱，网上留言继续欢迎啊。 读个 fast 先啦，不如好唔好？我呢度有一个，佢就话咧：早晨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佢咧就想代表爱回家嘅成员去点唱嘅。 咦，即系阿天拿口水嗰套剧集嗰、那个？ 佢哋自己朋友 group 嘅名嚟嘅、 哦， 就同电视剧冇关嘅。 好啦， 好啊吓。佢就话爱回家嘅成员点唱俾阿欣欣啊，同埋阿 Cindy 听嘅。欣欣啊，转眼间咧大个女啦，回忆共你同共同度过嘅日子系好开心嘅。 系 今晚凌晨咧，你就要坐飞机去英国嗰度读书啦。我哋一班亲人。仲会在香港等你回来的。在这段期间你要努力读书啊，知道你一有假期都会回来香港的。你回来香港的时候我们就再玩过啦、 嗯。 最后就要祝你学业进步健康成长。我估计其实这一排都会有几多就是准备去外国升学的朋友。 是八月尾了嘛。 是啊 准备开学的朋友。 是不是又要播陈慧娴的野鸡这样 回头再看。 不 是啊，总之去外国读书就开开心心看多些东西，不要只留在一个学校。 冇错， 开个眼界好紧要噶，阿妈啲钱包咗噶。 谢远而家过去，两个翻， 两个学位翻啊！你讲 系啦，系啦，我都系讲呢个，系啦。 你想讲咩？ 系啦，好啦 ，Michael 咧就话啦，三宝你好，首先多谢咧，我要为八月生日嘅挚爱亲朋咧就要点唱嘅，补足佢哋生日，分别系八月六号嘅阿坡啦。八月十一号嘅儿生女阿 Zina 啦，八月十三号嘅 Candy 啦，八月十六号嘅 Joey 啦，仲要预祝咧八月廿五号 Rose 同阿 Sue 儿啦，八月廿六号嘅 Water 啦，八月廿八号嘅侄女阿卓南啦，三十号咧就系闺蜜 Joanna 啦，祝佢哋咧就生日快乐，身心康泰。三宝你哋都要身体健康，事有常开啊！正所谓雨后阳光，一天一天会更好。多谢多谢。 嗯 ，OK， 好啦，呢度咧就有啊 ，Estimin 咧就话啦，系啊，花田姐，豪哥王，祖哥哥，祖哥哥，系佢嘅祖哥哥。佢话咧，佢嘅仔 Happy 仔咧，只系暑假先至可以听到我哋做节目噶咋。佢话咧。豪哥豪王啊，佢话豪王歌星咧，佢真系好中意豪仔唱歌噶。佢话啦， 读歌有品味， 读歌豪啊，你可唔可以唱几句嚟听下咁样？佢话今次咧，佢系想点唱俾佢肥老豆听，因为咧佢咧琴日做咗个大手术啦，希望佢快啲好翻。Happy 仔咧就等公公咧约饮茶，同时间咧亦都想送祝福咧俾兆麟苑幼稚园嗰班老师听，多谢佢三年嚟对佢仔仔嘅教育，多谢佢哋。 梗系得啦。佢叫 Happy 仔啊嘛， 啊 我哋梗要唱翻只 Happy Happy Searching Happy Happy Searching。 哇，我好想哇呢首咩歌啊？ 你唔记得啦？ 我记得我噏唔到歌名。 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拯救 Happy Searching。 杜德伟， 杜德伟 系 记 得啦， 好熟噶呢只就 Happy 咯，真系几好。 好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痰都走埋出嚟啊！呢喺度嘅 计呢个。 够啦， 得啦 ，Isabella 又点唱啊？佢话早晨啊，三宝，我系 Isabella， 希望今日咧可以读到我嘅点唱啦。因为今日咧就系我哋家族啊五儿公啊嘅正日生日，五儿公系 五儿婆嘅老公咯。 哦， 或者五儿长嘅称呼咯， 五儿公啊，好高级、 啊， 我觉得 系 啊，祝佢咧要日日都要快乐啦，日日都要健康嘅。星期日咧，八月二十五号咧就系佢个仔 Adrian 啊，博博嘅十八岁生日、啊。 系 虽然咧喺呢两年咧都唔系一齐庆祝嘅，因为佢去咗外国嗰度读书啊，但系咧我哋一家人咧系冇地域限制嘅，爸爸妈妈同埋全部香港嘅屋企人咧都会同佢加油打气嘅。最紧要咧就有平安，仲有啊佢表姐 Cindy。而家先姐啊，下个月咧就会去台湾嗰度工作啦，咁都好近啫。希望佢哋两个啊，揾到自己未来嘅方向啦。最后咧喺度预祝埋佢妈妈下个月九月二十三号就生日啦，好乖啊！全个家族都祝晒佢哋要身体健康咁话。 嗯 ，OK， 好啦，呢度咧就有啊 Lisa， 佢话你哋好啊，三位好，咁啊想点唱俾今次咧，因为咧政治风暴而面临啊减薪同埋被逼放冇薪假期嘅酒店业员工听啊，希望佢哋咧系以平常心面对，度过今次嘅难关，所以咧为佢哋打打气，加加油啊！希望香港咧能够咧快啲回复安定繁荣，大家都要努力加油啊！咁 系呢度有个邱烟 fan 咧，佢就话啦：早晨三位，佢个朋友个名几得意嘅，佢朋友个名叫做转华， 转 系转身个转，系啦，华就系中华个华，佢个朋友名叫转华。 咁啊，咁就八月二十七号咧，佢就去咗澳洲度定居啦噃。佢系我三十几年嘅朋友嚟噶啦，我而家祝佢咧喺澳洲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咁咧，我哋永远都系好朋友嚟噶，我唔会忘记嘅。多谢三位。咁佢使唔使改名做转澳咧？ 哦， 佢又华转华又变咗转澳咯，而家 系啦，系啦，澳洲两个字， 咁就转州啦， 系啦， 系啦，简称，唔系如果转澳就以为讲转澳门啦， 系啦， 嗰个就转门嘅啦， 系啦， 都得嘅，真系啊。 OK， 好，跟住呢度咧有 Q Law 啊，佢就话咧三位你哋好啊，今日咧我想点俾自己听嘅，因为咧每日四点咧都要喺电视度见到一啲人咧就讲大话，跟住就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佢话难听过讲粗口咁话，但又要听佢讲乜嘢。不过人就系咁噶啦，可唔可以咧播一啲轻松啲、轻快啲歌嘅歌嚟调剂一下？多谢大家咁话。 遥远的他， 轻快版。 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嘟嘟说别的话，说别遥远的他。 好啦， 正是让这爱，让这爱，喂，三部和唱啊嘛，咁啊可以好 jazz 咁样 咯。 正是让这爱，让这爱，是出真与假，真与假。 好，够啦吓。阿 咩？遥远的他，我听到你唱，我喊出嚟啊！想 唔系呢个轻快版都几好，学友都未玩过，你知道真系。 你估啊？你真系啊？ 呢只歌咁惨，我谂佢唔会攞嚟玩噶。 好啊，拼音就话啦，佢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三姊妹，我听到你想讲。 主持人你就星期二咧，佢话你哋咪讲外卖仔啊，好天晒落雨淋，其实仲有公众咧都系一样嘅，每日咧都系拿住一袋二袋嘅，咁就 清洁工人、 速递员、 速递员。 佢话速递员咧都系攞住啲邮件啊等等嘅嘢咧，即系嗰一包裹啊等等咧，都系大汗揼西汗噶。咁啊，佢话过去咧喺反送中嘅时候咧，已经咧有两个几月。预祝香港再冇争执，及早回复平静。佢话各位年轻人啊，示威者啊，你哋咧都即系其实知道你对警察方面有啲不满嘅，但系你谂一谂咧，系咪全部嘅警察都系唔好嘅咧？其实真系只要停一停，谂一谂，想一想咧，就可以有啲解决方法噶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以平静嘅心去面对一切。 好，呢度咧有 Polly 嘅点唱啊，佢就话三位节目主持人你哋好啊，佢啊 Polly 啊，好多朋友咧生日， 系啊， 24号有老柏权先生，跟住农历八月初二咧就有郑婉君女士，九月一号咧有傅太啦，有曾凡陆先生啦，仲有林梅芝女士，10号咧就有钟耀辉，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罗太嘅生日。九月十六号咧就有张艳玲啦，18号咧就有李福谦，18号亦都有 Lillian 嘅生日。另外咧，农历八月二十五号咧就呢个犀利个名，69岁生日嘅有佢啊，罗汉大系啦， 罗汉大 系啦。8月28号咧就有梁继康84岁生日啦吓，祝以上咁多位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我谂咩罗汉大啊，对人心少咧，应该系咪？ 对罗汉果咯，会即刻 谂 起， 其 实 系咪咯？ 系咯，几好喎！仲有当归醋啦， 啲 uncle auntie 佢哋嗰阵时嗰啲名咧，同我哋而家改名真系唔同啦。 好啦， 喺度要祝晒佢哋所有都要开心快乐健康啊！ 好啦，佢呢度系咁样噶，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系咩嚟噶？咩嚟噶？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系咪啊？系咪？ 我睇下你点唱出嚟。噔噔 噔，过十年，嗰个系咪 咩啊？ 系咪同舟共济？ 唔系两样都唔同。你仲要哼嗰样同唱嗰样都唔同噶。 系咩歌啊？ 你头先哼嗰个好似系温拿嚟噶。 系啊，千载不变啊！ 系咯，但你讲出嚟又同舟共济，所以你错到一个地方咧。 唔 系， 我哋同舟共济系要千载不变嘅，佢冇错。 啱嘅，我中意呢个兜，终于唔系咖啡啦， 系啦， 终于系烈酒啦。佢呢个系啊，沙中旁，上冤路茫茫。 旁的启示啊， 系啊，因为阿 Jane 咧，佢就话啦，好想听呢个旁的启示。佢话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咁啊，大件事啦，有三个人冇得捞啦，连讲三次香港人加油。讲完而家呢啲冇得捞啊嘛，好惊 啊！头先得一个人讲咗咋？ 哦，就阿 Jane 咯， 系啊。 哦 ，sorry 真系。 你把口咧咁？ 唔系头先我冇讲嘢， 我都冇啊。 头先系关正杰唱歌啫嘛。1-7-2-3-8啦，晏啲继续可以打嚟点唱噶啦噃。 当初没有地图，未找到前方的路，何谓成熟不太？知道到一日， 灯光幻化记号，翩翩地我跳高，展开两臂祈求碰到每点美好，飞过密林盼会望到，留一刻的回响，留一刻更方向，旋转间似水流畅，踏过让我跨过爱上，忘记了我的有样，用一生是剪过全部记录，花开时早早着每滴泪，汗水已溶解焦虑，沿路寻获勇气，根据再一段，挥走旧有顾虑，于生命节奏加，翻身越过沿途痛处，奋起再追，天阔地远。 起舞阿卡咁啊，电话号码18388啦吓，文哥起舞继续同你读点唱，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好，呢度咧有啊 Kit Chan 咧就话你哋好啊，今日咧想咧祝啊点唱咧23号生日嘅朋友 Lina 同埋咧26号生日嘅 Ken， 祝佢生日快乐。另外咧佢话佢系澳门人嚟噶，想同香港嘅所有市民咧讲声加油啊，你哋咁。 好，你哋都加油。 嗯、 好，跟住呢度咧有 Kitty 啊，佢就话咧主持人你哋好啊。首先咧就想预祝阿 Yuki 黄雪晴好姐妹喺8月31号咧就要生日快乐。另外咧希望自己工作要顺顺利利，要过到试用期啊。佢话近排咧喺工作上面咧成日摆乌龙，希望咧屋企人、自己同埋身边嘅朋友咧都可以身体健康。香港人要加油，向住自己嘅目标出发咁话。 系啊，呢度阿 Venus 咧佢就话啦，好想听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俾香港人听， 好 系啦，咬得好准嘅，我个 cock 嗰个位咧，shall we talk？ 系啦，咁而家人哋都搭紧个平台，叫大家 shall we talk？ 系啦， 系啦， 喷咪喷得好， 就算牙关紧紧打震， 不如你读翻个点唱法啦。 佢冇啦，佢主要想我读 shall we talk talk 咋，冇嘢啦，佢要送俾所有香港人听，咪因为大家都好想啊嘛 ，walk 咗好耐都要 talk 噶啦，系咪先 ？OK， 好，朱氏三兄弟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听日生日嘅妈妈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希望妈妈咧唔好再成日睇要睇医生啦吓，孙仔孙女咧新抱咧都锡晒佢嘅。 系啊，呢个。好唔想读啊！ 点解？ 你话你哋好啊，风骚三宝，今日咧想点一首《明天会更好》俾全香港嘅人听，祝愿大家心情好、啊。佢话如果播唔到嘅话咧，阿豪仔唱几句都多谢、啊。 喂、哎， 哦，你 讲 呢句， 你 头 先 嗰 句系咪有啲想读，有啲唔想讀？ 咁我哋不如 想读嘅意思系唔想 读 佢读 过 啫。 哼开头嗰度先咯，叮叮叮，佢开头有啲摇铃，叮叮叮。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好，跟住呢度有 Iris 嘅点唱， 慢慢睁开你的眼睛。 其实都有噶，你继续啦，好啦 ，Angie 咧都话咧，香港人加油啊！ 真系顶唔住，真系唔求你。 Okay, 你 不如用广东话读，唔知个效果会点嘅咧？ 得啦，你唱完咗，我哋读。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其实好难嘅，我细个 慢慢睁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都 OK 啊， 其实好难，但系好玩嘅。 我 小心会好容易讲咗粗口嘅， 系 啊，唔会噶。 我嗰时咧都系唱嗰时 吹动少年的心， 够啦，好唔好？ 让 昨日燃烧。 我而呢个时候有机会可以作乐啊嘛， 俾我听 作乐同作业啊，系一线之差嘅，就好多人作紧乐，佢都觉得 饮杯 其实作业噶， 饮杯咖啡嚟， 好一齐饮， 好继续。 好，有阿 Macy 就话啦，丰收三宝你哋好，佢话咧其实太多示威嘅事啊，令到市民不安嘅，希望想点首歌咧，大家可以 relax 下。 好啊，呢一边咧就要 Irish 啊， 你隐瞒咗佢嘅选项。佢冇唱咩歌咩想？ 冇啊冇啊！哦，讲埋啊 ，Kevin 咧 ，Kevin 妈咧就话啦，大家好啊，同埋所有嘅朋友，大家好。佢话咧，希望在明天，香港人咧一起同心同德，手牵手，互相扶持包容，大家要加油。 OK， Iris 啦，终于到我啦，讲咗第三次 Iris 个名啦吓。 唔好意思啊， 天气咧 喺度咧就祝愿咧全香港嘅市民可以咧早日回归平安平静同埋开心嘅日子。佢话嚟紧咧就嚟就系中秋节啦，希望咧中秋节之前咧香港可以回复以前的旧貌，不要再有咁多仇恨啦！人人都要生活得开心嘅，我谂呢个都系好多人嘅愿望。 系啊，我哋想食月饼多过食嗰啲催泪饼。 啱啊，佢话咧想特别咧点唱俾佢屋企人听，同佢老公听，知道每个人咧都要翻工，咁工作都有压力噶，所以咧就祝愿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呢个系对联嚟嘅，系啊， 系啊。 佢话如果可以点，我想点首咩歌呢？好想知道你见到浩仔个样，佢冇咁歌名嘅， 我唔会， 佢就系话咧，想点一首咧可以安慰到人心嘅歌，系、 哦、 啊，即、就、系、是、我谂我哋收到你嘅祝福噶啦 ，Thank you，Thank you， 好啊，我未读啊， 哦系啊， 我读， 你读歌 点唱啊？ 喺我发觉我两个拍档都唔系好听，讲嘢佢哋都系唱住出嚟噶。 李婉娴就话：三位主持你好，我咧就系一个叫做婆婆嚟嘅，我咧就系我个孙啊贤一同埋子乔嘅婆婆，我要点？唱俾自己，你做乜走音啊？ 系啊，走咗音都住。 听到阿婆就走音啊！你真系啊！我要点唱俾自己听？因为今日咧，我要做一个叫做母子外翻嘅手术。系、 哦、 啦，可能佢平时赞人赞得多，俾 like 成日竖起手指公。 系 啦，咁啊唔紧要嘅，逢人赞系好嘅。心情有啲紧张，希望三位咧就帮我打打气，顺顺利利就唔该晒你咁样。 我婆婆唔需要担心嘅，唔系一个大嘅手术嚟嘅。咁同埋香港嘅医学咧都真系好昌明，所以唔使太担心，唔使太担心。 唔系大手术嚟嘅， 咩啊？ 因为就大拇指嘅手术啊嘛。 唔怕，都系一个大拇指嘅小手术。 我哋恭喜你咧，以后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咧，真系可以逢人俾到赞，逢赞就必多人 share 啊！ 赞赞坚强，赞赞劲。 拇指系手指定脚趾啊？ 其实通常有时就 脚趾叫大脚趾公嘅， 脚趾公嘅 就好少话拇指公。 咁我哋唯有祝佢咩啊？拇指平安啦， 系啦， 系啦，好啦，我哋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机管局上星期入禀获法庭批出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喺机场指定范围以外，包括禁区内进行任何示威活动。禁制令今日到期，机管局申请再延长禁制令有效期，直至另行开庭或通告，申请获高等法院批准。法官表示，基于嚟紧嘅周末再有市民发起示威活动，阻塞通往机场嘅通道，有关活动未有获发不反对通知书，认同机管局指出有需要延长禁制令，至今亦未有人对延长禁制令提出反对。法官又认同机场被堵塞所带嚟嘅破坏，对机场及香港声誉造成嘅影响无可估量。机场运作畅顺对香港商业利益同埋国际声誉至为重要。因此，他对延长禁制令毫不犹豫。 机管局在全港多份报章刊登广告，以请爱护香港机场为题，强烈反对近日再有网民号召阻塞来往机场交通，意图破坏机场运作的号召和行动。机管局指出，香港国际机场在今个月12和13号受公众集会影响，导致运作瘫痪之后，已经大致回复正常运作。机管局恳切呼吁年轻人本住热爱香港的心，拒绝参与或支持任何妨碍机场正常运作和损害机场国际形象的行动，令依靠机场的几十万名航空、旅游、运输、物流和贸易等行业从业员能够保住饭碗，不致失业。机管局又表示会继续和机场同业尽力维持机场畅顺运作。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说，看不到目前情况危及到国家统一和安全，不认为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他亦未有听闻中央设定十一国庆前为死线，必须解决本港问题的讲法，认为中央政府既然认为特区可自行解决问题，就不相信有死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无法估计是否由于有武警近期在深圳演练，使到刚刚过去周末的示威暴力程度下降。他又说，十分赞成特区政府成立对话平台，既然有强烈要求查明真相，对话平台是好机会向政府表达意见，寻求共识。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要求港铁不要向激进势力盖头。社评说，示威者星期三在港铁元朗站同防暴警察对峙，港铁不配合警方执法，反而开免费专列送示威者集体离开。这种服务在当前形势下传递出的信号，对示威者形成了鼓励，与特区政府和广大爱国爱港市民止暴制乱的共同努力背道而驰。社评说，作为负有社会责任的公共机构，港铁不能向激进势力盖头，不能向示威者献上远超公众预期的特殊服务。如果港铁、国泰这些大公司都在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方面摇摆起来，甚至或明或暗地倒向破坏法治的一方，那么香港作为现代社会的根基，将不仅受到损毁，而且可能出现坍塌。社评强调，现时是港铁将立场站稳的时候，他应该为香港不输掉明天做出自己的应有担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3点，升124点，成交金额404.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60点，升1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4蚊，升3蚊；友邦保险77.45，升个二；盈富基金26.85，升5仙；中国平安91.8，升个三。建设银行5.77，跌一仙；中人寿18.86，升7.2；美团点评69蚊，跌个一；制药集团15.64，升4.6；中国铁塔1.83，跌一仙；信宇光学科技105.3，跌7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9，日元106.61，瑞士法郎0.986，澳元0.676，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0693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39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2美元，卖出14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贤、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打定电话啦，1872388，1872388啦，跟住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可以点唱留言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咁啊，传真同埋咧23396453咧都无人欢迎噶吓。 好，呢度有 Denise， 佢就话咧三位主持啊，我而家喺泰国啊度紧假。 我哋唔会觉得你系想炫耀噶 ，OK 啦。 唔系，我有啲羡慕啊，但我哋要唱，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 咪好开心啦。 但系咧啱嘅下一句咧就是、因为我想祝自己咧要生日快乐啊，豪仔唱首生日。歌啊，俾我听下得唔得啊？仲要话香港人加油，心连心，手牵手咁样。 好啊，而家一讲呢句我就觉得冇咗份工噶啦，真系。 系咪啊？ 而家呢句真系好鬼惊嘅啫，可唔可以转一转？ 唱首生日歌啊， 系啦，可唔可以？ 生日歌都冇咗份工，唔系啊？ 唔系，头先香港人加油啊嘛。 哦，我点唱啊？ 系啊，好紧，好紧要噶嘛，真系。咁我哋用泰文唱生日歌。 咁 L 得唔得？ 学咗佢先。 系咯，我都唔识啊，我谂住都系系啊。你转少少音啫嘛，系咯。 呢首系失恋嘅原唱版， 唔好理佢啦。 Happy birthday 啊 ，Happy birthday， 扣奶，猜猜碰啊，恭你发财。 中秋节、清明节，仲有重阳，系咪？ 都要食翻个生日蛋糕。 Yes，Coco Night 啊 ，Coco Night 啊，速冻七。 控制自己又唔 关 佢。 去 Bangkok 啊，仲要去清迈。 原来呢首歌几好填词。 原来乱 啲音乱噏都啱音喎， 系啊系啊。 我继续点唱啊！生日好多人，佢话 Sharon 咧，佢就话啦：啊，我妈咪咧8月23号啊，70岁中寿。点解要中寿咧？ 即系唔系大寿， 有排都未到大寿，因为 长 命千千岁啊嘛。 系啦，不过我觉得咁样穿埋就唔够好听嘅 M 咯，仲 M 码咯。 最紧要 Happy Birthday， 系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嘅。 好啊好啊好啊，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阿 Mon Lim 啊，佢就。话啦，三位早晨啊，甜甜啊，好多谢你上个礼拜读出我个点唱啊，不过我都知道你唔记得噶啦，我提你啊，我哋终于顺利完成咗天梯嘅演出啦， 我记得啊，舞台剧嘅演出啊嘛， 系啊系啊，佢仲话唔好当佢一班新手嘅演员啊嘛， 系啊，佢话虽然你哋冇嚟到欣赏到我哋，但系咧希望嘅光，佢真系希望可以早啲照耀大地。大家可以过翻啲开开心心嘅日子，喺度再次多谢三位。 唔系啊，最紧要咧，你哋成功啦！希望再将多啲正能量俾大家去欣赏啊嘛，系咪？ 系啦，喺呢度想听一只天梯，佢冇咁讲嘅，系好继续。 你自己加人哋啲点唱？ 佢自己想唱 嘅，你真系。 但我坦白，我话佢冇咁讲过嘅。 好，呢度咧有 Jessica， 佢就话咧，我嘅挚爱拼拼。8月31号生日啊！麻烦你哋咧，帮我喺大气面电波度啊，送上我嘅祝福啊！ 大气面包， 身体健康，要工作顺利，大气电波电。 OK OK， 好啦好啦。 好呢度咧有阿 Wing Shak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细仔听？哎呀，阴公猪啊，佢琴晚发高烧啊，佢个额头啊，佢话热过出边嘅天气啊，希望咧佢早日康复啦。虽然咧廿几岁仔啦，但系都唔好要阿妈担心啊嘛，希望咧。阿仔仔佢真系啦，多啲休息啊，真系唔好咁搏命，啊休息先可以好翻。 啱啱啱， 系啊，咁阿叶拼秋，哇，好长个名。总之佢就话， 点解有 O 嘅？ 唔系佢 O W 啊 ？O 哦， 咩意思啊？ 哦， 哇！你读咗 定系佢 C H O W 佢分开咗两个字打出嚟咧？其实 Chow 啫，可能就 系 Yipping Chow， 可能系咁啦。佢话希望咧香港简单啲，佢话真系香港快啲有翻多啲嘅福利啊、包容啊，大家攞翻啲良心啊，就咁样啦，系啦，佢简单啲啦。 好啦， 好 啦， 喂， 听 下电 话啦， 系啦，听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1872388风 show 快活人，你系 ？Hello， May， 你好啊，阿 May 啊 ，May， 阿 May 你好 ，Hello， 你好，是你吗？ 同埋，我就想点唱今日我老公生日，咁敬日生日，咁谂住同佢讲生日快乐啦。 好啊，我觉得唔止生日快乐嘅，仲有啲咩想同 埋呢个世界摆啲和平翻啦， 摆啲和平翻。 呢、這个会唔会都系你老公嘅生日愿望呢？ 我谂系全世界噶啦， 世界和平永远都啱噶嘛，系咪先？咁你又准备咗啲乜嘢同你老公过生日啦？今日？ 同佢同埋成家人一齐庆祝，切蛋糕食饭。 是啊，有冇屋企食定出去食啊？嘛， 喺屋企煮大餐， 煮大餐 咁样，你煮啊？ 我唔识噶，我唔识煮嘢食噶。 你唔识煮嘢食， 你就个大餐啦。 系啊， 咁 系啊， 咪咯， 系咪咩意思啊？ 咁啊，寿食我餐啊嘛。咩意思啊？你老公唔鍾意咁样咩？哦，系咯。 咁OK。咁边个煮啊？ 系咯，边个煮啊？咁 阿妈家姐咯，阿妹咯。 系好啊。 阿妈家姐同阿妹 食咯。 做得好啊， 啱啊， 享福啊嘛， 系啊， 真 系 幸福啊！咁你平时咁点搞啊？ 咪就系阿妈家姐阿妹咯， 奶奶 哦，哇，真系食到取万千宠爱啊！ 咪就 系 为得知 一家大细，你 平时奶奶煮，今日梗系要点唱俾个老公听啦，个生日， 咪就 系 咯， 奶奶生得好， 你都要打点唱 俾 奶奶听啊， 好嘛？ 系啊，其实佢都系八月生日嘅， 系啊， 祝埋佢生日快乐， 梗系要 啦， 可以奶低佢嘅呢个， 系咯，好冇？你想听快歌定慢歌？点咩奶奶都系得两只嘅啫， 快歌啦。 快歌咪赖赖赖赖赖赖咯， 慢歌咧 赖赖赖赖赖， 都系 两只啫。 喂，老公 都系呢两只。 系啊，老公叫咩名啊？ 阿伟啊， 阿伟， 唱唱到数同阿伟有关嘅歌啊， 系到你啦。 阿伟，生日快乐，阿伟， 梗系啦。 我都系觉得阿妹幸福好多，系啊， 好幸福阿妹，好啦，多谢你， 祝你哋永远幸福快乐，阿妹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好 sweet 啊， 所以唔使自己煮饭系最开心噶啦， 系嘛， 系咯，佢一两边都有人帮手。 我头先我听到阿田系有啲少少嘅葡萄嘅， 少少啫咩？ 系啊， 哦， 咁佢叫姐姐帮佢手啊， 系咯，好啦，我哋再听听电话啦。 望我，你见唔见到啊？费 事睬你。 反嘢眼都冇咩。 好啦，你系边个啊 ？Sophia。 Hello。 Hello。 系 Sophia。 你今年三岁。 又唔系，我估 Sophia。 沙田姐姐你好，黄耀祖哥哥你好，曾志豪哥哥你好。 Hello Sophia， 你几多岁啊？ 八岁。 咩话？ 八岁 都咁，哇，真系乖喎、 啊！你今日喺屋企有啲咩做啊？因为唔使翻学、啊， 做晒暑期功课未啊？ 弹学 咩啊？ 弹咯。 弹 琴 啊！屋企就弹琴， 系啊！咦，哥哥好中意有人弹琴唱歌噶噃，不如你弹只琴俾我哋一齐听啊！ 冇话弹只琴嘅，弹首歌嚟听下。 用个琴， 唔系啊，琴，弹首歌嚟听下。 弹只歌嚟听， 你可以真系弹少少歌俾我哋听啊 ，Sophia 得唔得 ？Sophia 有冇琴啊？喺屋企啊？ 有。 不如你去叮下，叮两下得唔得啊？ 微波炉咩？ 好啊，你而家去啊，你而家去啊， 好唔好啊？ 你唔使理桂芬田姐姐同曾志豪哥哥就得啦。 你弹唔弹到啊？我帮你伴奏啊。 好嗱，我数一二三，我哋开始咯，好唔 好啊？我哋其他个琴噶，话弹弹咩？ 系啊， 系啊。 唔系佢阿妈都要准备噶嘛。 佢阿妈听到有 声。佢阿妈话吓咁样，我着翻到礼服先咋？ 婆 婆嚟噶， 婆婆嚟噶，好啦。识唔识弹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啊？ 你唔好点歌啦，等佢自己啦。 等啦， 我 听到。 我哋数一二三咯， 一二三。 咚咚咚咚，呢个有啲诡秘嘅版本啊！ 咚咚咚，成个老衬，从此别运。嚟到礼拜快点唱最开心， 好嘢 ，Sophia，thank you，thank you。 你弹嗰个咩琴啊 ，Sophia？ 低音大提琴咯， 琴咯， 电子琴， 电 子琴 ，Sophia， 你今日打嚟咧，有啲咩想点唱噶？俾你讲啊吓，我哋。 我想点唱《晚黑要高喊》俾 Boy Boy 听。 俾边个听话 ？Boy Boy 啊？ 婆婆， 婆婆 俾婆婆听， 婆婆啊， 因为婆婆生日， 诶、哎，婆婆生日， 哦、婆婆生日， 咁、你应该头先弹My Heart Will Go On 啦、 啊，婆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乖女、 日日快乐， 我即刻抄翻歌词出嚟先， 不如咧，你识唔识唱My Heart Will Go On 啊？你自己唱两句俾婆婆听啦、啊，不如佢会仲开心啊！ 因为你唔唱就我唱噶啦，你都唔想。 Every night in my dream, I see you, falling in you. Every night I want you, go on. 好耶！頭先我想問拍手掌嗰個係咪婆婆嚟㗎？ 肯定係啦，打曬拍子嘅真係，錫到窿啦婆 婆。 婆 婆一定好開心啦！我哋不如都喺度都祝婆婆 生 日 快 樂啦， 身體健康啊婆婆！ 你識唔識唱中文版啊？ 唔使唔使，多謝我哋多謝你就真 啦。 係 啊，你識唔識唱中文版啊？咁樣。 唔 识，你想唔想听啊？ 唔想啊，我唔想啊，唔好俾佢唱啊。 好啦 ，Thank you Sophie 啊， 拜 拜。你知唔知中文版边个唱啊？ 实在我哋会播过啦。我谂住直接将佢英文译做中文咋。 唔使，唔走，唔好，唔好，我求下你。佢今日唱，佢今日真系唱 够，我 真系， 我都系咁话。 唱 佢 听 咯，快啲， 快 啲，我支持你啊！系唱佢得人识佢咁咪。 敲出一片看天雷，你有你抱头春水，神奇的对 Wake Up 醒未 Rubber Band 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啊，听埋听众电话啊，读埋呢个点唱先啦。呢度仲有个 Winnie Chan 咧，佢就话啦：喂，三位好啊，我啊牙郁啊肿咗嗰个啊，记唔记得啊？ 记得。 我上年都有点唱噶啦，上年真系唔记得你牙郁有冇肿啊吓、啊。今年都系啊，唔系牙郁肿系点唱啫？佢话今年咧就8月23号咧就是、我老公和兴嘅生日、啊。嗯，佢意思系佢老公个名叫和兴啊，定系佢老公同埋佢老公个大佬阿兴，即系兄弟个兴。 大佬和兴 系啦， 我谂叫和兴啊，唔系啊 ，N 啊，嗰、啊那个和字系。 我谂系冇咁文雅嘅应该。 咩啊？咁声嗰度我怼个字音都叫和和兴啦、啊，和兴系人名嚟噶，可以系 兄弟个兄、啊、都系咁啊。 和兴啊， 系咯， 兄弟个兄 啊，系啊，所以我谂紧唔系啊，佢老公个名叫和兴就应该。系呀、啊、 不如我哋照读啦。 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有香港人又讲香港人加油，唔好啦喂。好又冇份工啊。 咩呀，香港人应该要加油，喂，所有香港人700多万人都要加油啊。 我就驚啲啦，哎真係。而家呢仲有 Sunny Wong 呢就话啦，主持你哋好。今日礼拜呢就会去两个 OCam 啊，都几好玩㗎，同学都学到几多嘢㗎咁样。咁啊大家要加油啦。哎呀 好 哎呀讲咗你太顺口。 希望 我哋 玩得开心啲、 哎。好啦好啦，听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 ?Hello。 Hello， 你好，风骚快活人， 是你啦，谢太， 是啊，你好啊， 是你啦，谢太， 好开心啊，你把声真系好兴奋啊，谢太，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啊？ 冇啊，我老公8月26号生日，想点唱俾我老公听，我个老公叫 Bruce 谢仲明啊 ，Bruce， 哇，结 咗婚 几 多年啊？ 吓、 啊，结咗婚几多年啊？ 结咗婚26年啦， 都仲系咁 sweet 嚟噶啦。 上一次系几时啊？ 上一次新年嘅时候，好似年初四嘅时候打过嚟。 系啊，年初四嘅时候，系 啊, 啊。 好啊。 咁你而家有冇要同老公讲啲乜嘢更加冧滋滋嘅说话咧？ 冇都系讲。身体快乐、啊、 身体快乐，唔系、啊、身体要快乐、啊，靠你噶咯呢样嘢， 你犀利啊！谢太，我未听过呢个祝福啊， 系咯， 系啊， 同我弹只弹只琴出嚟一样啊，身体快乐， 开开心心啦， 系啦、 啊 okay。有生日有咩庆祝啊？阿谢太， 我哋星期日会去泰国玩啦、 啊。哇，两个定系一家人啊？ 三个啦，同埋个细仔一齐， 同埋细仔。 其实我唔介意你带埋我去噶，我做你大仔啊。 好啦，人哋身体快乐啊，你去阻住佢身体就唔快乐噶啦。 咁祝佢生日健康噶嘛， 都得嘅。生日嗰日健康，身体就会快乐啦。 生日歌俾爹哋听啊。 好啊，你唱啊， 你嚟， 你想我哋唱啊？ 唔系啊，佢细仔啊。 佢细仔唱。 好样， 嚟啊！ 一、二、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Dadd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耶！ 啊，小朋友， 爸爸生日快乐！ 哇，仲有埋尾句啊！啊，你几多岁啊？浩洋 几岁啊？ 7岁。 7岁，哎呀！ 嚟紧你同爹哋妈咪去玩、啊，你会唔会谂住？买啲咩嘢嘅去，即系买啲咩手信翻嚟俾屋企人啊？俾阿系咪有哥哥家姐噶你？ 有 系啦， 有两个哥哥。 哇，仲有两个哥哥噶，佢哋唔系好大个噶，浩洋。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几大个啊？8岁、9岁。 吓？ 喂，吓， 系啊，点、啊、都好啦，谢太，我祝你老公正月生日快乐，亦都祝你哋有个愉快嘅假期，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 谢太屋企阳气好盛，三个 拜拜，拜拜。 喂，提一提大家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去到2:30啊，酷热天气警告一样响度嘅。 知道。 好啦，继续咧就仲有一个头先啊，读埋呢个点唱先啦，仲、有个电话等紧嘅，你 系 咪有啊？ 系啊 ，Hebe 咧就话你哋好啊，真系咧想同香港人咧讲啊，虽然呢几个月大家辛苦啦，好攰啦，但系大家咧，多谢大家咧为香港出翻力。佢呢段日子咧都系成为光辉岁月啦。可唔可以唱下 Beyond 嘅《光辉岁月》嘅歌词？ 咚叮叮咚叮叮叮咚叮叮叮。 其实佢用咗唔同乐器嘅，真系惨嘅。 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系， 喂，唱咗啦，好，唔听电话啦。 系，系你边个？喂，江生 ，Hello， 系 你啦，江生。 哎，你好， 你好， 你好，江生， 哎， 请讲， 哎啊曾志豪哥哥啊，哎你好， 仲有 头先唔系播只酒杯敲钢琴嘅， 系啊， 哎喂我诶可以播仲可以播只播只诶王宝珍嗰只阿 Miu Lefa 嘅。好旧嘅一只 哦，黄宝欣姐姐嘅歌，我哋睇下下个礼拜有冇时间播到，而家就应该搵唔切噶啦。 好，冇问题，慢慢嚟。好啊，江生，你要咩点唱啊？ 诶，琴日我女琴日生日，生日快乐。 系 诶，点埋你哋三个听啦。 多谢阿女叫咩名啊？诶， 富士车队同事听啦。 哇，富士车队真系 咩啊？ 系啊系啊， 你嘅工作嘅一个队伍。 做 运输 嘅， 做运输嘅，好啊 好啊，咁啊祝你哋路路畅通喎，吓每一日咧都系路路畅通。咁啊女叫咩名啊？ 叫江卓 莹 啊。 哦，卓莹， 卓莹， 生日快乐。 系啊， 表妹都叫卓莹。 系啊。 好， 拜 拜。 好啦， 拜 拜。好啊， 系啊，爸爸都有啲忙啊，真系吓。咁啊，一间就落雨。你啊，睇下八姐擔成點啦，因為雷暴警告咧，仲要去到兩點半添啊！ 天氣啦， 係啊，真係晚事要小心啊嚇。Beyond 再见理想啊，咁啊，而家礼拜五， 人哋光辉岁月，你系再见理想， 一样啫， 都系 Beyond 啫嘛， 都系 Beyond 啫， 系啊， 系咯，我头先已经弹咗一个伴奏出嚟啦嘛， 系啊，但系够啦，真就气氛完啦，好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吓，咁啊，雷暴警告去到两点半，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下个礼拜风骚快活人， 平平安安归队啦， 再见，拜拜。